哦， 这有看说的吗？妈妈。 那个反正是提高那啥，提高那个，提高，提高， 哎呀。 嗯，你喝了没？你行吗？哎呀， 这味道来呀？ 辣的不行，你辣的都容易，不太好，味儿是挺好 我靠，确实有点儿。 的。嗯。 我操！ 是爽了，到你了。 这不行了，这饭咱说不出来话。 嗯，喝点冰虾。我的妈，喝点水，喝点水。 我操！ 来，买这个。 这什么玩意儿？ 我刚才不是就水喝，没感觉那啥。 是啊。 有点清淡了。 不是，干嘛？你现在提冰箱有点就是渗透，拉肚拉的太恶心了。 它是冰虾的，这么大冰虾，同样我也吃，我都没。 咱俩一起拉，你好意思？ 拉完了。 你还有没有小家伙？我把那个菠萝整出来，那个汤还有没有人要吗？菠萝汤、菠萝汁。 一会儿去吧，不着急。 估计咱俩也没有人吃，倒出来得了。 你也感觉辣的，你受不了。 啥味儿啊？那白糖味儿啊？什么玩意儿辣的？ 我也是想闻呢，是不是找这味儿啊？ 嗯？哎呀，同志们来了！晚上好，晚上好。一周一次有点少，一周一次少吗？看看吧，我要是实在是。出视频有的时候慢的话不行，咱就下回研究研究，一周播个两回也行。周五、周六、周日，整两回，挑两天。再说吧，我有时候啥呀？那个视频确实是做的太慢了，这个我心里都自己都知道，说有点说不过去，但是没有办法，我前两天视频实际上。已经做出来了，做出来之后出了点问题，里头有几处比较严重的口误，我就是又是念错字儿了，哎，然后说的还不太顺当，我自己感觉不得劲儿，我就删了，重新整。哎呀，这不知道这裤带。这裤带绳什么玩意？几点啊？这不还有5分钟，8点正好。今天咋这么肃静啊？连个说话的都没有，没有字儿啊！潇洒的狼，哎，这个名儿还能熟悉一点。没有，我整理一下裤子。今天起一个主播，我能见你一面吗？那你看你不是，你要是路过我这儿，那你想怎么看就怎么看，咱也不是那个，咱也不是什么明星啥的，你只要路过这儿，你说想喝酒了，不用你安排，哥都可以安排你一顿，你知道吗？对吧？他们张罗的很欢，又要见面啥弄景的，完了我是走不了，我是走不了。宋高宗活到80，为什么50多就退位？他就是因为退位了才能活到80呢。他要不退位啊，他可能50就挂了。 那视频必须严谨呐，视频必须严谨，因为你说那个东西基本上把人家现在主流的正史都给推翻了，那你要不严谨的话，人家有人挑你毛病。下次去荆州，可以可以。但他们原先有张罗，哎呀，要见又见的，后来吧，就是啥呀？就是你可能刚看到视频，就是几位辉哥，行行，谢谢谢谢兄弟啊，谢谢兄弟，这终于看到熟人了。他有人说要来，但有可能你是刚看到视频呢，觉得很觉得很毁三观啊，然后你劲头特别足的那一时间，那段时间有这想法。等你看了一段时间后，你冷静了，这就过劲儿了，就过劲儿了，来的正好。没有威胁了，你像南宋那帮文人也就不惦记你了，所以说你没有权利，你没有权利，你对任何人没有威胁，那你就无所谓了。家父是白城断铁路的电工，白城哇，白城可太远了，黑龙江的，哎呀，吉林白城。上善若水，能说说缅甸北部的战争吗？缅北最近有战争吗？送人中是被弄死的吗？我之前做视频的时候我有点印象，现在我印象不深了。人中多大年纪？好像也不是正常美的。我看看他刚才说的什么啊。秦始皇统一中国是不是国企统一了央企？这个形容不太贴切，不太贴切。54年纪稍微早了一点，稍微早了一点。但属于比较长寿的了。仁宗，你听他的那个谥号，你就知道仁孝基本上都是就是比较软的皇帝。像这种皇帝一般对文官的威胁不大，要是威胁大的话，他应该可能30多岁啊，40来岁就挂了。客亲军、果敢同盟军和腰子老缅一直在战斗。缅甸情况有点复杂啊，但是他你如果有那个，你看个世界地形图，因为我家的地图他中国地图基本上完全涵盖了那个缅甸，然后你从缅甸，我家的这张是啥呀？地形图，然后你从缅甸那个地形你就能看出来，就通过山脉把它切割的一块一块的，和我们接壤的这一部分，善邦，还有那个克钦，这应该属于就是亲中的，你说难听一点，那基本上就是中国人。那是克钦军还是果敢呢？还有果敢。中小学课本是9年义务教育的课本，就是我上学那一版啊，就是他可能是老版的，9年义务教育的课本，用的咱的中文课本，然后用的移动联通，就使用人民币，就是他的网络通信和经济货币还有什么，基本上就包括九年义务教育。都是用的跟中国的，那你说实话就是中国人，那就是中国人。咱现在是不好意思啊，就说那个你把人家那个地图画过来，因为咱现在毕竟是以和平为主嘛，我们是和平的那个演变的，所以说你现在不能说那话，但实际上那块领土跟中国领土没有区别。缅甸那个政府吧，有一段时间是谁来那个娘们儿叫什么来的？昂山素姬，这个人实际上他是西方扶持起来的， 他跟西方走的比较近的时候，缅甸政府军曾经打过果敢，最严重的时候我记得好像也就是前五六年，缅甸的飞机扔炸弹的时候已经扔到咱们境内了，到底扔没扔到咱们境内咱不知道，反正咱们以这个借口边境戒严了，咱一戒严他那边就害怕了，对吧，他也害怕咱们出手，那块地咱说抢就抢了，只不过咱出于面子上不能干这事儿。同样也有一部分地区，那个就是独立的反政府军实际上是美国扶持的，就是大家都在干那个事儿，就是在人家国家里扶持一支自己的武装力量，好对你施加影响。现在缅甸政府个人感觉啊，应该和我们走的要偏近一点，因为之前那个昂山素姬是接受过西方教育的，他上来之后呢，说是两边都不得罪，但实际上偏西方的。然后缅甸军人政府啊，就是搞了个军变，就军人政变，把昂山素姬搞掉了，现在他变成了军政府了。个人感觉还是挺好的嘛，对啊，个人感觉挺好的，没有像原先似的扯皮，或者是政策总门变来变去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儿。我们对外的时候喜欢一个强势政府，是吧，就是我们跟你签了合同之后，你最好十年二十年不要变卦，不要天天狗咬吵吵的那个改来改去，跟你刚签完合同三年之后你又换人了，然后他不认账，这个最讨厌。我刚才也没看你说啥了呗。印共什么算谁的，现在东南亚是我国的势力范围了吗？东南亚现在看啊，越南现在离我们就是离我们越来越近了，柬埔寨、老挝这个肯定不用寻思，这都属于铁杆的哥们儿，老挝、柬埔寨铁杆的哥们儿，缅甸现在和我们走的是比较近的，越南原先实际上有一阵受美国影响跟咱们一直通过，但现在原先他们好像之前出过一些事儿啊，之前出过一些事儿，就是缅甸的就越南的原先那个主席年纪特别大了就退了，好，谢林川拜胡东兄弟，感谢啊老弟啊。啊，感谢老弟，你这来了正好也差不多8:05。刚才说到哪儿？越南原先那个老的主席啊，是亲咱们的，然后他主张是什么？就是以计划经济为主，然后他下一代，培养的两个，一个总理不，一个好像也是接班人。好，迷茫的一龙鞋，谢谢。然后越南它内部也有下一波领导，实际上是属于受西方影响很深的亲美的。然后特别神奇的一件事啊，就是他老的那个主席已经退休了，退休了就对个嘴儿，你们太坏了。原先老的主席退休了之后，新接班这两个实际上是亲美的。然后突然间啊，好像越南内部也搞了一个运动，然后两个亲美的领导直接就下去了，这个很厉害。然后再上来这一波很明显是什么，就是跟我们的那个政策是相近的，就是以计划经济为主，就以国有经济为主，就是国家经济不能完全开放或者是亲西方，必须是在国家的控制之下。这个是不是我们对他施加影响了，这个不好说，但现在越南内部的局势是对我们有利的，走得越来越紧。哎呀，这苹果还行啊。哎，韦德机械，哎，我们卡萨来了，哎，我们卡萨来了。卡 今天苹果，媳妇儿给切的苹果。嗯，大毛二毛今年出结果，我原先把视频里头提过一嘴，我说今年呢，西方就是毕竟到今年的话已经打了一年多了。从经济上看，西方应该是很遭罪，他应该就有服软的那个可能性。但是按照咱们的观点啊，别停，就这仗就这么打下去，再打个两年三年，就天下大事就明了了。现在俄乌开战对我们是好事还是坏事？这必须是好事啊，必须是好事。你一点都不了解世界近代史啊，美国怎么发的家？一战二战打出来的嘛。苏联怎么变成一个超级大国？说实话也是靠战争打出来的。美国捡了个啥便宜？打不到我，然后他就是两边一起，他同时给德国、日本、英国和苏联都给那个啊，打乱我呼吸，哎，打乱我，谢谢兄弟，谢谢你们蒙上这个特效了。打乱我呼吸节拍，你有一个啥问题呀、啊？就是有一个上个礼拜我不还没事，我说对个嘴儿，媳妇儿看不着，媳妇儿现在忙着带孩子呢。但是那个，突然那天我老丈母娘跟我说，哎，我晚上瞅了眼你直播，嗯，我说这玩意要是让老丈母娘看着不太好。哎呀。天天弄这些花哨，卡萨布兰卡，哎，你这好啊，你这好，这都什么东西？哎呀，毁三观呐！千户家里地位不高啊，地位还是可以的。千户，我是今天找你聊天那个，哈，那你和那个微信名字不一样啊。哎呀，现在家里地位哪有高的啊？至少比宠物高。家里没宠物，我就垫底了。要有宠物的话，有宠物可能还是垫底。你看那个显微镜下的大明了吗？啊，看了，刚开始我不咋感兴趣，但是就你们上礼拜提了嘛，提了之后，我就从电视上用那个 APP 看了一下，嗯，第一集的时候还细子巴文看了一下，然后就开始快进，我大概用了一个多小时把前十集都看了，因为那个他本来不都是会员的嘛，我那软件只能看十集免费的。然后说实话啊，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我没看明白，显微镜下的大明第一集我感觉就是情节非常简单，就是一个小伙儿，年轻小伙儿，发现了安徽徽州，哎，你为什么你一个县背了额外五个县的那个税赋，背了上百年，然后哎没被发现，就这么简单个事儿，对吧？然后我就快进着看呢，看到第十集的时候有个啥问题，第十集只不过是换了个地方，知府知县加上什么巡按御史吧啥的坐在一起还是唠这点事儿，完了我就不明白他电视剧演的是什么，就你的主题是什么。你正常情况下十集就这点破事儿，你是不是应该有点进展有点结果了，就是你这个事儿责任在谁，你准备咋处理，没有。从第一集开始扯皮玩悬疑，一直玩到第十集还是这点事儿，那你要照这个节奏的话，他是不是准备拍84集啊？哎，龙城大威，哎，兄弟来了啊！哎，你看人家这个多儒雅。就他那电视剧没有主题，你知道吗？就讲了一个故事，那你往下发展呢？我没看明白。他那个事儿确实上历史上确有其事， 因为我电视没看明白，我就找了一下那个，百度。上周喝大酒了没来？你正常正常，就因为值班，我现在都不敢周末出去喝大酒了。我因为看完他那个显微镜下大屏，不没看明白吗？我就上网上搜搜百度，我说这个东西他说是真人真事儿改编的。哎，确实有，确实有，而且这个事儿特别简单，就是。应该是嘉靖时期就有人举报说安徽徽州下辖六个县啊，不是电视里说的八个县，六个县，然后五个县的税赋被一个县歙县给背了，然后中间有人网上告过，之后不了了之，最后在万历3年左右的时候，这个事儿被捅到哪儿去了？捅到了内阁。然后内阁当时到那个到万历5年的时候，就过了2、3年，内阁给出了处理意见，然后让把这个税重新分一下，你其他五个县的话你也得交啊。然后这个政策一传到安徽地方，当时地方就民变了，当时大明的老百姓素质很高，错，我跟你说，这里头跟百姓一点事儿没有。这里头跟百姓一点事儿都没有。他那个小说是马伯庸，是叫什么来着？那写的我看了一眼简介，主要描写的是啥呀？描写的是每个级别不同官员之间根据这件事儿互相扯皮的事儿，讲的都是小细节。但是实际上他那个小说里，他没有讲明白这件事儿是因为什么所起。马伯庸啊，对。这个名我熟，但是我从来没看过他的东西。这件事儿古怪在哪儿？就是为什么一桩案子100年解决不了？其次，第二个问题是，内阁就是以皇帝的名义发下去的指导意见，你为什么地方不执行？意见一下去的话，一执行，马上安徽那六个县全部就五个县一起民变，你知道吗？就把当地县衙都给占了。这说明一个啥状态？地方已经不归朝廷管了，有点自治了。你记住，但是这个事儿的话，电视剧里头不见得能演得出来，因为很明显，这个肯定不是上街的，肯定不是百姓，懂吗？不是百姓，他这个历史书上说是安徽地方民变，不可能是民，因为他这个税不是农业税，你知道吗？不是农业税，应该是类似于商业税。最后，和稀泥又恢复了大概原先的状态，就是还是以歙县为主，他交的多，然后其他各县五个县多多少少分了一点点，哎，也特别简单的一个事儿。你回头看这电视剧，你肯定看的不明不白，因为历史上这就是一桩悬案。因为这里头根本不涉及百姓，就涉及官商两一级。为什么啊？就是为什么他这个案子是啥呀？案子是以前留下的案子，为什么在万历3年突然捅到了朝廷？以前没人管，因为万历3年，内阁的户部尚书是安徽歙县人，就是我所在的县替人背了背了那个其他五个县的税赋，背了上百年，然后我当内阁。他不是那个首辅，我当户部尚书了，相当于财政部部长，再兼上那个国税局长这种状态，那钱和税都归我管，那我不可能再让老家吃这亏呀、然后他有可能是授意找了一个小人物，就是电视剧里头，那啥名我就不知道了啊，就找了一个小人物把这个案子给捅起来了，捅起来了之后，哎，他以朝廷的名义。把这个税让六个县平摊，结果六个县都不干，那就证明啥呀？安徽、徽州地方那个六个县的能量是非常大的，朝廷下的令我都不管你，哎，这个的话你记住，电视剧里头他就不能讲了， 电视剧里头有可能他会演一些小细节呀、啊，等一等啊。我跟你说一个事儿，黄泉不下线，背后肯定都是有人的。安徽那个地方比较特殊，我原先看那个就是明朝相关的那个就是论坛的时候，有人发了一篇帖子，就大概介绍了一下明末万历之后，万历后期，你想想那是明朝后期了吧？土地兼并最严重的时期，然后全国农地的价格是多少？就打个西北多钱一亩，江浙多钱一亩，河南多钱一亩，然后拉了一个大排榜。然后我本来以为，我估计你们也应该认为，就是哪儿的土地的价格最高？那肯定是苏杭地区，对吧？因为他那有人有钱呢，对吧？结果不对，一拉大排榜，明末土地价格最高的是安徽，是安徽。江浙都不是最高的，这个我一直不太好理解，你知道吗？安徽那个地方风水特别好，但是他人多，生存压力很大的，那就一遭灾，安徽人也往外跑。这肥卡897千户毒教材好像又出现了，不是毒教材又出现了，是这两天又提到毒教材了，又提到毒教材了。朱元璋的老家在安徽，其实我也挺喜欢安徽的，尤其徽州。徽州它那个就古建筑太漂亮了，然后风水也特别好。但是因为啥？一像刚才那哥们说的，他是朱元璋老家，开国之后就留下不少勋贵啊，还有大户，然后再加上200多年有徽商等等，有财富积累。我估计啊，就是安徽的土地兼并应该是全国最高的，因为土地本身就少，它安徽多山呢，就因为土地兼并特别厉害，就是农民已经没有地了，剩下就是啥呀？大家族之间互相在抢那点地，所以说价炒得特别高，对吧？房价为什么贵？不是老百姓，咱们一个月挣3000这种人炒起来的，是那帮啥呀？就是领导啊，或者是做买卖的那帮人给炒起来的。几万块钱一平房子，百姓是消费不起的。农民没有地无所谓，摊丁入亩不就解决了吗？摊丁入亩实际上解决不了土地兼并的问题。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征税方式。你像朱元璋，你要摊丁入亩真要好的话，你为什么朱元璋不用？对吧？最简单的道理，朱元璋那为老百姓着想，他为什么不用摊丁入亩？因为你土地兼并到一定时期的时候，田产都已经被隐藏了，你最后你摊的时候都摊到老百姓那个田上了，人家官田还好办，官田是国家的，那人家大户。有功名的，志士的乡绅，你贪不到人家呀，对吧？张居正够不够厉害，对吧？张居正已经够厉害的了，但是你想想，他当初在那个统一税制，把那个，就是不征粮食、征白银之后，他面临一个啥问题？你不征粮食，你都统一收白银，白银货就是货币化了，他征税是个问题，然后他被迫啊。你得解决国家财政问题，他被迫去重新丈量田亩。北方丈量完，河南丈量完，山东丈量完，他丈量到江苏的时候，就已经奔南方，就是东林的核心去的时候，他挂了，他挂了。因为你一旦把田土重新丈量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很多被隐藏的那个土地。按他这个需要交税，那我就不能让你查呀，对吧？结果张居正被干掉之后的话，他相当于张居正啥好事没干，他原先所有丈量的田土全作废了。 摊丁入亩是一个朝代到中后期你没有办法了，因为你收税整个税制都乱了，你人情税也乱了，你这田土也乱了，之后没办法简化了一道手续，那就拢到一起了吧。最合理的方法就是重新丈量田土，一块钱都不能让它隐藏。哎，万历把张居正的政策全废了。哎呀，万历想把张居正的政策废了，但是没废了，没废了。六科给事中和那个监察御史督察院被归到内阁管，张居正没废了啊，对吧？哎，然后只是啥呀？只是内阁那帮人把张居正干掉之后，把他丈量田土就是对自己不利的政策废掉了。但是实际上，张居正整个他的一生，就摊丁入亩、重新丈量田土，这个是对明朝有利的，还就这点还被废掉了。哎。哎呀，控制不了军队，完全没法跟士绅作对。北方啊，你像宣大吉辽，这属于北方前线还好一点。南方，我估计过了淮河，那个军队就是，各个卫所，实际上已经跟那个当地的士绅就勾到一起去了，勾到一起去了。洪武、永乐这个时期，那都不用说了，那所有军队都是皇帝亲手安排的，你知道吗？文官是文官，武将是武将，什么时候坏了呢？想想啊，景泰就明代宗朱祁钰，他继位那八年，基本上是他属于傀儡皇帝啊。就是你内阁说什么我就点头就完事了，对吧？于谦说啥我打挑就完事，太监也基本上没有，司礼监基本上都是跟于谦是一伙的。然后从景泰朝开始出现啥呀，文官的子女可以恩荫武将的职位，这个知道吗？你像文官在前期的话，假如说朱元璋和朱棣点头，你级别够了，我可以让你孩子直接进国子监，然后混几年呢，你国子监出来肯定是有职位的，你知道吗？起步也不会太差，最低也是一个七品的那个学院那个监察御史。但是到景泰的时候就下道了，就是你文官的子女开始就是往部队里头混了，混个那个锦衣卫千户啊，混一个锦衣卫指挥室的都有，那你这就太过分了，你知道吗？然后你想想，他恩荫的这些武将的职位，他肯定不会去宣大吉辽，对吧？我的家风我是如文人，对吧？我的家庭培养出来，你说让我带着钢盔骑马打仗去，这不可能。他也就是顶一个武将的职位，然后留到当地家里头，最好就是江浙，然后和当地的卫所混为一起，那你以后皇帝再来这边干点什么，你说你调那个福建或者是调那个江浙的部队去评判，那你根本就评不了判呢，对吧？都是自己人怎么评？为什么你像那个胡宗宪或者是海瑞这种的都是京城皇帝直接派去巡按南直隶？想跟千户舌吻，不是你还想改个什么更劲爆呢？你再劲爆一点的话，我怀疑你就该被封号了。人家龙城大威都问了，你这名字还不够劲爆吗？嗯，南明史值得看吗？喜欢就看一眼呐，一念出来特别的劲爆。哎，对，南明史没有什么值不值得看，你如果感兴趣你就搂一眼，搂眼你起码做到心里有数，大概是什么个过程，是不是真的不一定啊，对吧？ 南明史我从来没看过，我都不知道。你们所以说问的时候，我都没法说。千户白花画的啥意思？千户白花画，一身白花花的，就灯黄的。但是你要说白这一点吧，哥确实挺白的，挺白的。跟你嫂子搞对象那时候，人家说：“哎，这小白脸儿什么的。”法家和法律有什么区别？法家就是依法治国呀，他俩是一个呀，他俩是一个呀。秦始皇就是法家嘛，修大秦律。朱元璋也是法家，你知道吗？一般大一统强权的时候都是法家，然后慢慢的就是法家衰弱，儒家才能抬头。秦桧是标准的富有诗书气自华。你啥时候啊？你啥时候咱有机会坐一桌喝个酒，你就知道了。就是你说这个形容词不是那么的恰当，上了饭桌就变态了。哎，法家是不是可以？法的制定者不守法，谁跟你说的？那你商鞅，哎呀，商鞅被啥时候喝过去？哎呀，那以后再说吧。等我啥时候能出去的？现在疫情结束了，我要是有假期的话，我今年带孩子得出去走走。商鞅、韩非、李斯、王安石啊。对，法家代表没一个有好下场的。你王安石还是不错的，死了一个儿子就完事了。剩下的话啊，惨不忍睹。最早的像韩非子好像还行吧，荀子，商鞅比较惨，车裂了。然后先秦还有个吴起，哎，前后先去苏州踩踩点。苏州我去过，我喜欢苏州。吴起不也很惨吗？进去就让人拿小弓箭唰唰的好顿射。那好好好，谢谢谢谢。躲一躲。听你谁说的？门房子又旅游，千户吃了多少空饷，欠了多少饥荒。得罪人太多是什么？他得罪了这个国家最有权势的一批人。法家对于特权阶层限制太大，他对老百姓来说实际上影响不大，他实际上是保护底层限制上层。老百姓是喜欢依法治国的，对吧？哎，天子与庶民同罪，天子就一个人，他基本上他不可能犯什么错误，你知道八百个人盯着他，上层有一个阶层，那个东西最讨厌。你见过天子出来欺负人的吗？不可能。你能看着的基本上都是地方的官吏。而且如果严格一点讲，咱这不是咱贬低你，就普通百姓有可能一辈子，你要放到明朝你见不到官，你知道吗？明朝什么才能成为官？知县以上，就是起码说县长以上或者是市长以上，你看得到吗？我是从来没看到过，你知道吗？你现在弄个小局长你都见不着，你这个主任那个处长那个科长，这些东西在明朝通通叫做序吏，刀笔小吏，在明代你知道吗？是不计入吏部在册的，你知道吗？吏部都不掌握你这个人，你地方自己搞去。这帮人你知道吗？把这个地方搞得一塌糊涂。吴起在楚国变法最终失败了，你错，吴起在楚国的变法成功了，知道吗？他成功的限制或者是打击了楚国的贵族。好，五营精锐，好嘞，兄弟。 吴起已经成功了，你知道吗？春秋五霸有楚国一个，哎，不对，那个战国七雄有楚国一个，他已经成了。但是就是因为你那个上层那些贵族士族是他受影响啊，你可能国家你把我钱拿走了，你占了我的地，然后他们不开心啊，好了，想跟千户设问，可以了，可以了。您啊，对，你看人家这个，你看我们那个拜胡东兄弟这个东西还是可以。五霸也有楚国呀，啊，这个临川拜胡东啊，你还整两样，真是。吴起把什么东西用手推一下，就是刚才那美人吗？秦朝崛起和楚国崛起都是因为法家，但是这就是什么，就是你看先秦时期的时候，聊到深处自然说，先秦时期就是地方士族的能量太大，然后你作为王还不叫皇帝，他必须考虑到那些士族的那个怎么，他有的时候你变法，那些人给人得罪了，他必须就杀掉以平民愤。这个东西你现在可能你理解不了。我看我们龙城大威兄弟说啥，千户上半年大毛能搞定二毛吗？上半年大毛能不能搞定二毛？这玩意儿你看你啥标准吗？我现在觉得这仗打的就挺好的嘛。你乌克兰露头一个我就打一个。就打的不就非常的好吗？俄罗斯现在只要我本土不受影响的话，你乌克兰现在打的顺风顺水。这种局势在王毅去欧洲干什么？首先你要咱有一些具体的细节咱不知道啊。首先是我们外长主动去欧洲，还是说欧洲那边邀请我们去，这是完全俩概念啊，这是俩概念。现在在乌克兰，我方肯定是占优势的，所以说正常情况下我们不会主动去欧洲，你自己提，你知道吗？欧洲现在因为你战争打得不顺，然后通货膨胀，能源消耗还高，出口还烂，老百姓还有点揭竿而起的意思，他现在压力很大。我怀疑是啥呀？欧盟邀请我们过去，你知道吗？先去外长，哎，我们私底下先碰一碰，目的是啥？看看中国能不能在中间调停一下。哎，这种事儿在二战时期比比皆是，就是打得好我们就打，打不好抓紧找一个中间人聊一聊，看能不能哎协议停一下。今天有一个什么新闻类的，就跟王毅外长去访问差不多，好像是通过联合国通过联合国的秘书长啊还是谁呀，表个态说能不能啊封止于那念刚吧，还是那啥，谢谢老弟啊，谢谢老弟，封止于这个是天罡星那个，上半年大毛应该搞不定二毛，还得看老美。千户 B 站有一个讲俄乌沙盘的，很专业。哎，我也会看一些那个视频，讲那个兵棋推演的。但是你现在俄乌打的是什么？打的是背后的团队。你知道吗？乌克兰他有什么？他什么都没有。乌克兰实际上消耗的是欧盟加上老美，然后俄罗斯这边的话，你像背后就是咱们，就是背后是咱们，就看谁耗得过谁嘛。优势在于我们这边，所以说你不要着急。现在停火，现在我停火是绝对不是咱们想要看到的啊！ 我们想要看到的结果是啥？把欧洲和美国拖崩，就他现在的通货膨胀还是能控制住的。巴铁出轨了，那个现在无法确认。联合国咋的？联合国秘书长还是联合国里的哪一位官员提议说让中国出来，咱们谈一谈，中美什么的，咱谈一谈。他提这个的意思就是他现在有点耗不住了。行，你推给我，我可以瞅一瞅。乌克兰多硬气，根本不谈。朝鲜战争，当时那个南朝鲜当时也瞅那嘎耿耿，跟那个北朝鲜死磕到底。越南南越当初也那个状态，跟他家拼了。你有资格跟人拼吗？对吧？最后还不是得是后头两个老大哥，美国和那个中国最后坐桌上谈判吗？他们的乌克兰的表态就跟放个屁一样，就不用参，仅供参考，就听个响，千户。伊朗总统访华有深意吗？当然有了，当然有了。伊朗肯定是咱们的人，但是你像历史上吧，因为伊朗被美国化成了什么，就是恐怖组织国家，然后我们一直在低调的偷偷帮他，包括我们两个通过私底下那个银行开展一些任务，然后买他的油，把那个外汇给他，维持他的经济和工业。但是这些原先都是背地里的，那你现在就不隐藏了。对吧，老弟来，上哥的怀抱上来。这实际上是给美国看的。伊朗在中东有几个铁杆的敌人啊。以色列国子监祭酒。哎，这兄弟你看人家名起的多正式。你看人家名起的。以色列那是跟伊朗死敌，那都不用说了。然后伊朗上的那库尔德人那也是美国扶持的。然后伊朗旁边，他旁边不挨着那个伊拉克吗？伊拉克现政权还是美国扶持的那个。然后美国在伊拉克有绿区，就是他圈了一片那个，圈了一片地。这些都是伊朗的打击目标。你现在伊朗跟咱走得近了之后，我们可以直接给他提供什么技术和那个设备，你就给我生产中远程弹道导弹就完事儿。想跟千户生问，你的名字都不是正直的问题了，你那个太污了。两伊战争依稀还在昨天。两伊战争我没研究过，但是我总觉得作为中东的两个国家，他俩打个啥劲呢，我就纳闷。千户看 CBA 不，开始调查了，姚明了，你这不胡说八道吗？CBA 和那个就是足协和篮协都有问题，但是篮协的问题要比足协小得多得多。然后姚明为什么被提到足协主席？就是姚明本身你是运动员出身，你本身不是官员。你的底子还是很干净的。另外啥呀，人家姚明人家已经身价多少了，人家在美国人家也混过，对于最先进的管理模式。另外一个是啥呀，就是我姚明作为名人有钱人，我不屑于跟你足协那帮人混那个圈子。但是他当足协主席已经多长时间了，知道吗？有用吗？没用。为啥？二三十年足协和篮协那个圈子已经根深蒂固了，我给你扔到那儿你搞得定吗？你空投一个姚明搞不定篮协。哎，你要拿历史上做比照，就是啥意思？明穆宗扔了一个海瑞去南直隶，让他当那个应天巡抚，有用吗？你整不动啊。姚明也不干净。你像足球这里头，最后李文人家是球员出身， 目前看还是就是比较正直的，而且有水平有技术，不一样混不上去受打压吗？为啥？你太干净了不行。这个说的可能就有点难听，就是当你这一个圈子乱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是这个圈子里头已经没有好人的容身之所了，就是你进来要么被我那个同流合污，要不然的话你就自己滚蛋。你要强行我说我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我在这圈子里混，那你的下场那就是跳楼，不一定哪天你就从窗户出去，是谁你是自己跳的还是被别人跳去，这些都不好说啊。那你要到这种程度只能像就是像足协似的，你知道吗？就足协现在就是连锅端，连锅端了啊，我一点招没有。姚明对辽宁队太区别对待了，那个主场作战，就是吹那个吹哨有偏有像这个东西。哎呀，这个怎么跟你说呢？你要在体制内待过，你就知道了，这个东西避免不了。你打个比方啊，就是像我们也是体制内国企，然后会每几年搞一些什么技术表演赛呀，或者评一些劳模这个东西，然后他在举行这个活动的时候，会不能总在一个地方啊，他会每一个战段就是大地区他会轮，一般活动在哪个地方举行，当地就会拿一等奖，就第一肯定是当地的，然后其他地区的选手你去争夺二三四五六，第一肯定是本地的，这是什么？这是规矩。因为你组织比赛需要花一笔钱，又建设场地又等等等等，然后你外地来了之后你是一个团队呀，每一个单位都是一个团队，你到人家那个地界上了之后，你好多年才能去一次，人家不得尽尽地主之谊吗？对吧？吃喝玩乐发点纪念品，对吧？那不都花钱了吗？你吃人家嘴短拿人家手短，对吧？那人家你第一给人家这个东西本来就是不是特别重要的东西，知道吗？可能后期的话作为选手来讲有一点钱，但作为战段呢企业来讲的话，就跟企业来说影响不大。那你为什么不做一个顺水人情？就你看着他是那个足球是那个篮球，但实际上他打的是什么？打的还是人情世故，懂吗？人这里头确实涉及到钱。要么是啥呀，你那个你像，但是有个啥问题，你像那个体制内如果企业搞那个比赛的话，就是啥呀，就是靠直接运作就完了。你竞技体育这个东西你直接跟球员说你到那儿今天让人家，球队是肯定是不认可的，那就只能啥，只能靠足协去那个，就类似于足协呀，或者是篮协，他通过裁判去调解。哎，就是我一到你主场，裁判肯定向着你。哎，这个避免不了。足协和篮协如何控制球赛？他不可能控制每一个俱乐部、每一个教练，因为教练和球员是通过打比赛挣钱的，所以说他只能通过啥？裁判。所以说你看，足协或者是篮协像这种那个体育的那个协会的话，他就一点要求，就是你教练和运动员或者是任何地那个方面，你绝对不能藐视裁判的权威，你知道吗？你要是不服裁判，你就相当于不服我管。就像皇帝假如我控制地方的话，我实在你那个文武群臣控制不了的话，我通过锦衣卫。那你要敢动锦衣卫，那你吹牛你事儿大了。商业体育和电竞背后黑产太多。电竞没有，电竞是完全市场行为，哪个挣钱大家就去炒作哪个。体育产业是比较恶心的。 蛇纹，千户俄亥俄怎么回事？我怀疑是不是又那个科克伯出手了？科克伯出手了，因为最近美国化工厂啊、火车呀、这些事儿太多了，一个月两三回，那你这频率太高了，就有点人为的意思啊。最近出的很多事儿，哎呀，就总觉着就不像是那个意外。你像土耳其那个地震，这个原先我是不相信那些就是科幻的理论来的，但是土耳其这回一地震，我就多多少少我有点信了，就是我就怀疑是不是有那个叫气象武器呀，因为这个时间点太巧了，土耳其现在就明显就开始有点坑北约。然后借这个机会，他在打击美国扶持的库尔德，发那个你，他现在把那个博斯普鲁斯海峡卡住了之后，他是提高3倍的那个过路费。你俄罗斯根本不从那儿过路，俄罗斯海海舰队猫在港口里都不出去，从那个海峡走的全是北约的那个运输船，他提高了3倍的那个过路费，然后他还在打美国的小弟，然后。突然就地震了，而且地震那个位置特别好，就把他和叙利亚一起震了。哎呀，那个就气象武器那个，我从网上看了一下，就太悬了。就是说美国研究一个叫 HA 什么什么 Y， 那拼出来特别像 Happy， 就是这么一款，像雷达似的东西。然后可以向极远的距离发射那个超声波还是什么波，但是我总认为什么，就是地震这种东西是地壳剧烈挤压产生的，它需要极大的能量，就你这个微波能诱发地震吗？这个我实际上我是不相信的，你知道吗？但这个时间点太巧了。原先哪一个事儿能诱发地震呢？这个我个人认为这个是真实的，就是我们那三峡工程把长江中上游刮给它砌一个大坝，把这水位都垒起来了之后，因为你水位提的太高了，导致你什么，就是地表原先你是一个海峡，水直接不就流走了吗？一个峡谷就流走了，然后你给它水憋住了之后，就这一段水域它的地表的重量突然变大了，特别的大，然后就可能你想想知道那个就是很多地方因为挖煤地表不就坍塌了吗？你上头重量增加了之后，真有可能造成地壳底下的变动。就是汶川地震的话，人家有专家就说真有可能跟那有关。然后啥呀，你震过一次它能量释放了，可能最近这些年就稳当了。就是三峡水利工程是对四川地震的一个诱因。然后啥呀，然后美国那时候还使坏，你知道吗？他们给咱出了一个啥主意，就是也是想给我们造成生态灾难的。零几年啊，零几，哎呦，想想大概07年前后，因为那时候的油价特别高，对吧？那时候油价已经到了100以上了，140最高。然后07年以后，美国研究出一个东西叫页岩气。这话不要乱说，这个不是我乱说，这个中国有很多就研究地质的那个学者，人家说过这个东西是一个说法。美国那液燃气当初它的做法是啥呀？就是往几千米深的地下打高压的液体，给它岩层打碎之后，把那个油再抽回来。然后108年之后，就网上啊，因为我有印象，网上有不少专家带节奏，就是说中国的四川有页岩油、页岩气， 你我也不知道他咋猜出来的，因为你行不行，你打比方，你一个广东上海的专家，你从来没有从事过这方面的研究，你凭什么就说四川有页岩油，对吧？然后就是北京也有不少那个提倡，哎，中国应该那个大力发展页岩油、页岩气，解决咱那个油气不足的关系。然后啊，就有一波人就是马上就出来反对，他说，首先，四川是中国长江的上游，是我们的水源地。你打下去的那个液体实际上是带化学品的，因为它把油得混了，那个东西剧毒。第二，你把岩层打碎之后，会造成底下地质的变化，更容易引发地震。哎，就人家当时就明说了，你们这波专家教授实际上是受美国资助过来带节奏的，目的就是为了一污染中国长江中下游。长江中下游你想想，就是现在南京啊、上海这不都属于就中国最经济最好的地区吗？四川水污染了之后，上下游全完蛋。然后是你如果把到地下那个几千米的那个岩层全打碎了的话，容易引发那个地震。所以说国家当时吧，听到这个风声之后，有不少人啊，就跟现在的工程专家教授一样，哇哇的整啊，我们得整。然后国家表了一个态，知道吧，我们先尝试一下啊，做一个试点，然后就是也没说反对，也没说大规模整啊，然后就是我们先试一试，然后就没下文了，就一个字拖，拖到最后不了了之。就是你记住，上层实际上有人他是明白这东西，哎，你只要上层别被买通，这个就好办。你像转基因那个上头被买通了，农业部沦陷了，课本你像刚才说那课本那是教育部沦陷了，转基因农业部，然后你现在就是这两天我不知道你们看到没有啊，我怎么能刷着视频，就是今年一开春，然后农村的那个病虫害特别多，因为什么，因为原先传统的是啥呀，秋天收割完了之后一把大火把地表的那个秸秆啊什么的都烧掉，然后冬天或者是开春一翻一深翻就完事了，是吧，冬天一冻完了再一翻就结束了，因为你现在的话秸秆还田，然后地表的那些虫子啊杂草种子就都在那里头，哎，然后今年这还没种地呢啊，东北还没种呢，但南方现在已经开始就是开始准备要种了，全是虫子。那你说不让烧荒，这个主意是谁出的？你猜，就是谁肯花钱带这个节奏？这逻辑非常简单，这逻辑非常简单。环保什么？你这个智商听歌这个你白听了。卖转基因种子的和卖农药的嘛，卖煤的你谁说卖煤的？卖化肥的你不也是胡说八道吗？你有没有病虫害？你不也得用化肥吗？这个东西最有利的一卖转基因种子的，因为美国研究出来的有一些种子的话是抗病虫害的。但是我们肯定是这方面要欠缺一点。第二个最大头是卖那个农药的。千户，我想去东北就业可以吗？你如果现在能考进入一个那个国企，我说的是国企啊，体制内的企业，你可以考虑来东北。但前提条件是你先有编制混进国企，你再来东北。如果说你说我哥凭本事上东北混一个编制，白日做梦。在东北，你要说在哪儿找一个工作的话，全部需要这个，没有这个找不到工作。体制内啊。 不干编制不行吗？不干编制，你就是说你在私营经济，对吧？在商业环境里头干，民营这个圈子里头干，那你就更没戏了，更没戏了。东北现在，哎呀，还有私营经济吗？东北的私营经济不行啊，兄弟啊，人都在往外跑，那你来干什么呀？对吧？千户，你最近鼻炎是不是严重了？没有，是今天可能是晚上吃的有点咸，嗓子紧。去种地，哎呀，种地，以后种地都是国家种了，你知道吗？马上，你知道吗？国家就会像宋朝或者是明朝中期那样，恢复官田和黄庄。黄庄是什么？国营农场，你知道吗？来喝点啤酒行，喝点啤酒压压惊。去远东种地，哎，这行，哎，这说的对呀。白胡东，你兄他这个思路是非常正确的，你知道吗？但是有一个问题，你如果是一个南方人，对吧？南方种植那个，南方种地好像都是一年两季，甚至有三季的。你和东北的种植方法不一样，东北就很冷，是吧？黑龙江就有零下二三十度的地方啊。那你真要给你弄远东西的话，你受得了吗？对吧？你要说现在，你说国内有一些个人或者是企业都行，你去远东种地，这现在是大趋势。东北有不少人啊，东北有不少人跑到那儿去包地啊。俄罗斯现在也慢慢的也就放宽了，对吧？要不他慌着也是慌着。新疆可以去吗？个人感觉新疆比东北略好一点，因为什么？因为不是西部大开发，西部大开发打我上班就有，零几年就有，但实际上一直在喊，振兴大西北，振兴老东北工业基地。你看振兴二十年了，该啥样还啥样，人一样往南跑，根本没有那个振兴到点子上，知道吗？越振兴越完。新疆好的方向是哪儿啊？就是一旦欧洲衰落了之后。阿富汗已经被我们拿下了，然后我们一路一带地面上这个现在就通了，我们以后就直奔那个五个斯坦啊，算上阿富汗六个斯坦，然后就是通过俄罗斯就开始向那个欧洲奔，这个现在已经是大趋势，阻挡不了的。这个途经的这条路线上，你包括一出去是从西安一出去奔那个什么天水呀、武威呀，现在是叫武威吗？现在好像不叫武威了吧。就这一趟线都是有前途的。那么你只要一条商业路线起来，它沿途就会有人。对吧？你像原先农村国道边上的话，经常会有一些大车店，你是吃饭呢、住宿啊、卖点啥东西呢，它就繁华。高速公路一起来之后，国道两边的店铺全没了。对吧？因为它不停了，没有人，那你就完蛋了。所以说，西北的机会比那个东北要略好一点。哎呀，四个哎，送出两个啤酒。哎呀，多长时间直播的时候没喝啤酒了？评论区敏感话题，我看到了，刚才谈论那个玩意儿，我都不敢接茬。每次看你也准备啤酒，哎，喝一杯。 哈尔滨一万亩地，什么玩意儿？你那价我没看明白。这才到哪儿？活不活一年颠覆三观的在后头。关老师啊，显微镜下的大明演的张居正那会儿重新丈量土地，后来怎么样了？作废了。还有一个，他那个电视剧，你放心，丈量土地根本就没丈量到安徽。嗯。对你对你咱前头这几个，你像临江拜湖东，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权限，像卡萨布兰卡呀，他手里都有权限。你有权限的话，你如果觉着那个太危险的话题的话，你就该提提的，该提提的。你知道这个确实，抖音封完 ，B 站封，我现在已经无处可逃了，你知道吗？我只能就是这是最后一块阵地，再封了我就不播了。好嘞，行，谢谢苏命兄弟啊，谢谢苏命兄弟。个人感觉啊，就是显微镜下的大明，就我因为我现在就看了十集，一个小时看了十集，就快进去看的。做工很精美，就是它里头的服饰、道具、衣着、服饰什么的都很考究。都很考究，但是总体片子的质量还是不好。你看它评分你能看得出来，那个现在评分是七点几。你像《满江红》刚出来的时候是九分，然后是随着就是大家看的人越来越多，评分就扑街了，对吧？八点几，现在就七点几了。你现在这个电视剧出来就七点几，那以后可能会越来越低。长安十二时辰，那个电视剧我没看，但好像口碑据说评分还不错。但有个啥问题？你同样是拿一个人的小说去改，他那个小说的叙事方法不一样，他不可能不适合那个改编，对吧？然后导演是一个吗？对吗？你不是一个导演，小说改成电视剧是需要改的，你知道吗？流浪地球我看了，是一个比较情节削有点简单的一个主旋律片，画面什么的没得说，我是从网上看的枪版的，但我个人觉得画面应该是不错。但是情节过于老套和拖沓，啊，就是你挺好的一个拯救地球的片子，上来之后又搞对象，对吧？搞完对象之后，吴京还得有一波那个打戏，就现在已经陷入一个怪圈了。就是这个电影不弄点男女之间那点事儿，不整一点什么打斗，他就拍不下去。就有一点啥感觉，就是没有情节，强往上凑那种感觉。但怎么的他也比那个满江红强，满江红是从头扯到结尾。就是流浪地球如果说两集毁成一集，他两集毁成一集我觉得比较合适呢，就是地球不行了，他的情节加一起啊，就一个啥事儿，就是地球不行了，我给他装个发动机，我给他整走，然后旁边的月球呢害事，我先给他炸了，半道又碰到个木星，哎，也还是我再给他炸了，哎，就这点事儿嘛，对吧？一句话十秒钟就能说完的，拍了好几百分钟，然后就开始强行加一些就是与主线没什么关系的那些情节，就看着稍微有点无聊。但是至少它是一个输出意识形态非常好的电影，就这个片子确实应该在美国放一放，哎，六七十年代那时候我们是输出革命， 但是有一个前提条件，那是六五年，六五七零年的，那是70年代，六十年代不行，就70年代，那是前提条件是美国越战打输了，他不行了，我们开始向外输出。你现在不也是吗？为什么头十年我们不输出？头十年咱不行啊，美国行。你现在这两年美国又不行了，我们现在开始就招摇起来了。这没办法，就是风水轮流转，谁拳头大谁牛。你觉得《流浪地球》评的不好，他没去电视院，我在家里看的那个就是枪版的，就是画面整个的方向都是不错的故事，但是就有点中间有一些情节有点浪费时间，浪费时间，再紧凑一点，再紧凑一点，拿出一种科幻大片那种紧张感来，没有，搞个对象啊，打个斗啊什么的。哎呀，千户目前有没有投资建议？多囤点黄金怎么样？毕竟是硬通货。首先房子一定要变卖掉，房子不行，然后手里拿现金也行，因为现金未来能升值，知道吗？如果说想投资一点，黄金和股票你自己任选，实物黄金以后肯定会涨一波，但是因为变现稍稍有点麻烦，然后股票的话挑那些业绩好的，已经想想上一次高点是2015年，2015年到现在是八年了，你知道吗？八年了。八年了，正常七年就是周期。哎，它肯定会涨的。然后注册制现在已经出来了，注册制对股市不是啥好消息，也就是说你进入没有门槛了，但和注册制相配合的还有一个就退出机制，就是你一个企业一旦挂 ST 到达年限了之后，你必须给我退市，不允许重组，不允许你借壳那些乱七八糟的，业绩不好马上就滚蛋。然后每个公司的那个财报不能再有作假的，再有作假的现在好像已经立法了，就七年直接就禁，不别罚款，罚款太磨叽了，罚多罚少的就直接就谁做的假，从企业负责人到是帮你做假的财务公司，通一条线全给扔进去就完事。所以说股票如果说业绩好的公司，有一些以后是有发展的。你想想啊，我原先跟他们说过，你现在全世界打的一团乱麻，你说伊拉克的战后重建，乌克兰的战后重建，哎呀，还有欧洲的一些就是那个航运的什么需要恢复，这个东西咱不都能接得上光吗？你想想美国二战之后它是怎么起来的？美国把欧洲全世界全打了一片废墟，然后他开始向美国借钱，美国开始撒钱，那叫什么来着？马歇尔计划，全世界都打废了，全世界都需要重建，然后啥？美国大大方方的，兄弟要钱吗？要，好，要多少给多少。然后你拿了钱之后干什么？你拿了钱之后肯定是要那个重新建设你的那个城市呢。那你首先你需要材料，需要设备，然后你从哪儿买，对吧？咱们现在西周现在，咱们现在援助非洲的那套模式就特别好，你用了我的贷款，还是低息的贷款，对吧？我凭什么给你？就是你这笔贷款必须买我中国的设备，买我中国的原材料，你如果干活的话你必须优先用我工程用我中国的工程队，不就完事儿了吗？这个道理太明显了，你知道吗？你然后你想想，中国如果去到任何一地方给他援建一些项目的话，肯定是按照我们的标准做的，对吧？我们出外头建铁路，难道会给他按照那个美国标准做吗？不可能吧。 你牙崩半字说，你打那什么？你打个说，你今天说你不同意，不同意的话，贷款你明年马上还，他还得上吗？他还不上，你是不同意也得同意，同意也得同意，你知道吗？他没办法。为啥我一直鼓励你们？假如现在大学毕业的，你可以尝试性的找一些什么，国企有海外业务的，该往外跑就往外跑，以后前途无量。越南是头几个月答应了，就是我们援助的一条新的那个高铁项目，那直接就把东南亚都整合了，就是以咱们标准建的嘛。原先越南的标准可能是欧洲标准吧，反正是窄轨，是窄轨。然后再盖的话，肯定是再修的话，肯定按照咱们那个标准，就是1米41那个标准，是属于标准轨。咱们也不对呀，中国咱用的，咱们好像用的就是西方标准的，我们用的是那个1米4的那个标准轨。那也不知道越南云仙它是啥标准。黑鬼是什么鬼？我们和欧洲一个标准，对，我记着，我们和欧洲是一个标准。俄罗斯跟咱那标准不一样，它是宽轨。哼，乾隆时期如果缅甸打下来，这啥意思啊？我在家里给满清立牌位。大哥，你也是铁路，我是老铁路了。美国就是前两天，那个列车，着了，也有人说美国的那个钢轨老旧。哎，我总觉得这应该是借口。如果轨道的钢轨的线路不符合标准的话，它可以慢点开，不至于掉下去。就是我多多少少啊，因为可能是阴谋论讲多了，我觉得可能是俄罗斯啊，帮了个忙，因为最近他事儿有点太多。这个污染的话，我怎么的也能折腾个半年一载的。面积挺大，因为今天，就喜欢三俗。哎呀，你好实在的名字啊，好实在的名，谢谢兄弟啊。那个网上传了一个照片，就是美国的航班在飞行中，然后路过俄亥俄州，完了给了一张照片。哎呦，我整个一片云彩呀，那么大一片，黢黑黢黑的云彩。然后我不知道俄亥俄州在哪，因为我们有美国地图啊，你们可以自己看看呢。就是俄亥俄州那个纬度大概在哪儿？它那片黑云，我跟你说，一时半会儿是散不掉的，只能是什么？只能是下雨，然后变成酸雨，下下来能散一点。然后如果它是按照北半球的季风带走的话，是不是能飘到欧洲去呀？这个咱瞎猜呢，那就把欧洲也坑了一把呀，因为美国和离欧洲就隔一个大西洋，也不算远啊，不算远，在美国西北呀，在美国西北，那在美国西北的话，那它就相当于把美国整个北方都给污染了，那一边走一边下都是酸雨，但他这么说啊，这么说，我那天看了一个挺专业的解释。就是他处理的方法是没有问题的。咱们现在在那，老外跟我说，咱们在那个地区进口农产品，进口农产品，那明年大不了就不进口了呗。他把那个泄漏那个化学物叫聚乙烯，还叫什么？啊，聚乙烯是塑料。 叫什么来着？他给烧掉了。这个处理方法是没有问题的。如果不烧，那个东西进入水里头或者是进入土壤里头是氯乙烯。那不对呀、啊，我看那个方法，我看那个说法是啥呀？氯乙烯如果不烧，它是剧毒，而且它渗入到土壤里头的话，你很难处理，进入到水里和那个土里头。如果烧了的话，啊，相对来讲危害会比没烧之前要小一点。烧了是剧毒吗？那到底谁说的对呀、啊？我看那个说法是啥？人家故意烧的。烧了肯定是有毒有害，但是不烧之前更厉害，知道吗？就是没办法，两全相避，取其轻也。哎，你烧了，通过空气散了，你知道吗？好办，进水里头能行吗？我跟你说一个，跟你说一个同样的案例，零几年的时候，黑龙江哈尔滨那是。松花江上游哪个城市来的有一个化工厂，河边有一个化工厂，爆了，爆了之后我们就按照正常的那个处理方法，消防队去了之后一顿泡沫灭火器就给把火灭了。灭完之后啊，泡沫灭火器里的那些东西加上它那里头化工厂本身的那个化学品直接就进入到那个松花江。然后就是顺着上游就开始往下走，在那段污水经过哈尔滨的时候，哈尔滨整个啊就是多长时间之内直接就是全程警报，不允许饮用那个就是自来水都不能用了，自来水都停了，就大家全买那个瓶装水。这个例子告诉你是啥意思，就是化学品这个东西烧掉还是比不烧强，一旦进水里头这个事儿能说，这个事儿其实后来吧作为一个案例已经就是啥呀全国都已经那个通报了，然后就是如果以后再发现类似的事件，假如说化学品爆炸已经流，就是假如说罐爆开了或者已经流散了的话，不要灭，让它烧，烧没拉倒，烧得干干净净，最后我们把当地的土地啥的那块地一做处理就可以了。你要是拿水或者是拿其他东西一喷流到水里头，那就没法处理了。这就是处理方法的问题。所以说美国这个事儿它处理的没有问题，该烧就烧，烧了之后该污染是另一个污染，只不过啥就污染的面积更大啊。哎呀，没了。稀释嘛，稀释顺风飘走了总比你在水里强啊，你水源怎么处理啊，对吧？千户你是真的不懂这些化学量，那我不可能懂啊，那不是我的专业呀。哎呀，我这核心粉丝，共济会的秘密教义图腾符号系统全是偷华夏。自动化，好嘞！不是吧？你们现在都养成习惯了，不要整这些东西，让我老丈母娘看着不好。这问的什么问题呀？千户怎样将一个人完全燃烧烧成灰儿？这不火战场的业务吗？先给他用那个液态弹冻了之后打碎，然后再烧。这是火战场最新的技术。哎。人体自然，你别瞎白活，你说的都科幻了。哎，可以了，自动化，行了，哎呀。 这也是一种工作，希望老丈母娘理解。啊，这个能理解，有钱呢，无所谓了，无所谓了。这个妹子有点什么？不要胡说啊！不要胡说。这两天我估计，足协慢慢该这谁呀？晋级的局座，好，行了，哎呀，哎，我看看啊，这兄弟说的啊，据说这些氯乙烯是用来给二毛造化学武器的，这个有点过分了。那些原材料是化工品，是正常可以做那个什么聚乙烯能做塑料的。哎呀，就是刚才说到哪儿来的？一打岔，就总门被你们这些就啊扑面而来的那个美女，那个打岔就整忘了。那个这两天吧，那个就是网上开始慌慌，哎呀，说那个足协，说足协要完了，要查他。我跟你说，足协现在已经啥呀？就这个案件已经基本有结果了，懂吗？下一步该整治啥呀？就是教委了，现在判案断案和原先不一样，原先断案啥呀？有点风吹草动，然后把这人先嫌疑人先抓来，然后严刑拷打呀，什么方法啥的，然后招你的同党还有谁？是谁让你这么说的？都这么干。但现在风格都变了，提前搜集证据，提前收集证据，然后等证据确凿，然后把这人叫过来。就像李铁那样的，你记住，抓他的时候，实际上他所有的财务数据，和谁有过什么交往啊，有什么事儿，估计都已经证据确凿了，只需要把他叫来就一问，本儿往你这一放，就是你这点事儿嘛，我们已经了解完了，你拿着这证据，你看看我们说的对不对，然后你把细节帮我们补充一下，然后核实一下就可以了。没有十成的把握，现在根本不抓人。然后把李铁抓进去之后，再深挖一下，就把足协的那帮人，哎，全基本一个都跑不了，你知道吗？一个都跑不了。那个叫陈树元还叫什么？他现在进去了，你这不能算完。他当足协主席是2010几年的事儿呢，中国足球2000年之后就乱套了。老外，你这又是什么东西啊？一个那个那个那个没，这叫啊悬浮飞车啊，悬浮飞车。中国足球开始烂是2000年之后开始烂的，你抓一个足协主席没有用，你得往前倒，对吧？历届的，知道吗？上一届、上上届的，你都跑不了。戊戌变法的戌啊，陈戌元，陈戌元。没完事儿，足协是要连锅端的，你知道吗？不能他一个就完事儿了。都送出一个环游飞机，我刚才一闪啊，谢谢兄弟啊，程序员啊。其实吧，啊，原先咱提过，我也像闹笑话，你知道吗？我说那个足协肯定得查他。对吧？就是拿足协打个样，弄出一个那个叫那叫什么国足案，然后以正效尤，之后把剩什么书协呀、美协呀、作协呀，都一个一个的都收拾收拾。但是你从国家的那个这叫什么重视程度上来讲，理论上讲，不就是足球无关紧要，它毕竟是一个娱乐项目，它对国家有影响吗？没影响。现在当务之急是啥呀？下一步重点你记住啊！我跟你说了，咱过一两个月看，下一步要整治教育系统，对吧？我一直在提，因为我们家孩子马上要上学，我还买个学区房呢。 对吧？教育不比那个足球重视的多吗？但是教育始终没动。这两天开始就是各种新闻，就是有苗头，有点指向那个教育部了，哎，有这个苗头，但后期肯定会一点一点加码。那为啥说先不动教育，先动足协？这我跟你说，就一点，就是足协有钱，足协有钱。你像书法家协会呀、贾平凹那种的，你顶多也啥，也就是把那个自己家闺女整进来混个编制，占点便宜混个饭吃。书写美写也就是也是穷衙门，知道吗？他们那个没有什么外闹，足协不一样。足协你想想，就是你想想，就是2000年之后足球最火的那几年，你像赵本山呐、王健林还有恒大都投过，这都什么级别的老板？你说他们把钱扔进去，最后也都是像打水漂似的，都啥也没看着。然后你想想，还有电视的转播权，你们去看球的时候那门票啊、广告啊，还有周边等等。体育是个大产业，一年可能就有几千亿，20多年了，你知道吗？你想想，20多年了，球员没挣着钱，没挣着钱啊，就是地方球队要多穷有多穷，然后俱乐部的钱也都被足协划拉走了，老板的钱也被坑了，那你说钱去哪儿了？钱竟然全都被他们弄走了。你现在天天提地方债呀，又城投债，那你说国家现在缺啥？就缺钱。那你缺钱没办法，那你这所有的那个国家要办的案子很多啊，一码是一码，足协、书协、美协、作协，还有教育局。那你看那个先动哪一个？那就他钱多对吧？那就先动他。你就足协这一个案子。多了不敢说，几千亿还是有的，几千亿还是有的。福彩就不要说了，福彩是一个特殊部门，他那个低调处理了，已经低调处理了，这那片已经过去了。足协那人不少，足协我今天看有人就是说了一嘴，副科级以上。因为他也不知道为啥，副科级以上，包括正科、处级等等的主任，1000多人，咱也不知道他那个衙门口为啥整这么多人，副科以上1000多人，其他混吃等死的咱就不算，1000多人，你知道李自成当初进北京的时候，刘宗敏严刑拷打，一共就弄了1300人。弄出了7000多万两白银，足协也是1000多人，少不了。我跟你说，这个数我估计不会报，但是肯定是一个天文数字。哎呀，咱弄一个足协，我跟你说就够俄罗斯打2年仗的，一点问题没有啊。去爱就躲不开。你这是才来呀还是咋的？几千亿啊，轻松带着愉快呀。咱要说整出10000亿来吧，咱这属于胡说，咱也没有啥证据。太肥了那地方。彩票局怎么不动一下？刚从葫芦岛回来，那你离我好近呢。福彩是怎么回事呢？福彩它是通过内部操作，然后它所有的奖池里的钱攒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被它内部人自己拿走了。内部人自己拿走了，但是因为它像烟草似的，是一个非常小的衙门。你像烟草起码说啥，它南方还有几个那个厂子，就中央工业下头它是有工厂的。福彩什么都没有，它就是北京有一个小衙门，然后地方我授权就行了，你知道吗？然后全在北京一个楼里它就能搞定。所以说像这种案子的话，北京门一关就是一查，当天就可能结束了。 就没有对外公布，就没有必要对外公布。然后那个数字你记住，保证也是天文数字。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啊？那个，彩票那个东西吧，啊，你要说是骗人的话，老百姓不干。有不少人那时候做着什么，我拿2块钱博500万的那种想法。朋友那时候也有买的。我见过最狠的就是啥呀？就是痴迷彩票，花了好几百万买彩票，而最后房子都卖了，啊，因为你这个东西中奖是有几率的，大奖你不中，你中的是小奖。你100万投进去，最后你可能就中了几万块钱，那坑惨人了。你中过三等奖啊？就是你千万记住，你不可能中一等奖，因为他那个，哎，都是被操纵的。千户，你觉得医药要不要动？医药肯定会动，医药肯定会动，但是你知道吗？差到哪儿？因为前三年疫情的关系，本来都已经医疗改革准备再深入一点的时候，你那时候就不敢动了。因为什么？你一旦动了之后，怕地方一有抵触情绪，你疫情控制不了啊。所以说暂时就缓了一缓，就是什么呀，你提成不能再有了啊，然后那个医院那个支出啥的，医药检查的那些支出不能再，就控制了一下，实际上没有彻底解决。你过两年的不要着急，你知道吗？哎，早晚会动它。房产、教育、医疗三座大山是要一座一座给它搞定的。我媳妇儿是在医院的，那医院啥样的，我心里是知道的。你这两年因为国家控制的严了一点，好不少了。原先地方差一点那小医院啊，科室都是承包的，就是你是那个你拿钱上医院，花几百万承包一个科室，就是你不能是主科啊，普内普外，内科和普外还有肿瘤这不行，耳鼻喉啊牙科是可以承包的，一年几百万，你把钱先给医院，然后这科室的盈利你自己当买卖干，现在都不允许了。然后大夫不给开工资，让他挣检查的提成，挣医药的提成，现在都不行了。现在医药代表什么？现在都混不下去了。但是有一个问题你解决不了，就是公立医院。你像我媳妇是公立医院，他现在是什么？就是人员比例，管理人员已经占了一半了，你知道吗？医院里不需要那么多管理人员。医护人员占一半，管理人员占一半，这住院楼两栋，然后后头有一栋办公楼，全是人，这个东西就太恶心了。你看啊，就是那一帮子疫情风控又出去核酸啥的，我媳妇作为一个，她属于就是合同工，不是正式的，还是一个啥就收款的，那时候就是套上生化服都已经开始去验核酸，就是倒班去了，然后办公楼里的行政管理人员，你那嘎忙死，就是已经就是忙到啥东西，就人民群众排大队都已经揭竿而起了，都已经闹了，人家也不会下楼帮你干活。我是管理人员，我永远不会去干活。现在就是这一点慢慢就会改，就是国家会强行给一个三甲医院配，就是做一个人员配置，你知道吗？就是你一个医院管理人员应该占多少？打个比方，假如说中层管理人员占 5%， 基层管理人员占 10%， 剩下的话你全部都是给我那个是医护人员。你不能说各占 5%， 那不扯淡呢吗？到处都是这样，就你只要是体制内现在都是这样。而且最恶心的是啥呀？这几年好不少。前几年是什么？就是你坐在办公室里头的比跑现场的挣得多，这个是最不能忍受的。天天还学着摸的扣你，对吧？你不干活的，你不可能有毛病。那你然后他都不挨扣，然后你前头干点活，本身挣得少，他还学摸的，哎，不行啊，这月得考核你一下啊，烦死你。 这几年好了，这几年好了，因为国家在强调这个东西，就是工资倾向于一线，好点了，好点了，但是还没到位，别着急，别着急。为什么不让你们考公，知道吗？因为早晚有一天，公务员就打个比方，公务员就拿三两千块钱，然后工人干干活的五六千。这就正常了，天天还说要不要？我记得前两天还，东北就这样。这我跟你说，不是东北的特点，是东北体制化的时间比较长，所以说这个毛病根深蒂固。南方，你拿深圳为例，那个城市刚出来多少年？那个城市一共才二三十年，所以说他现在刚刚完成这个叫什么？刚刚有这个体制。你让他经过十年二十年看看 南方再有二十年跟东北一样 你深圳占个啥好处啊？就原先你是以你的行政编制是一个村子，然后变成了一个县，然后就不停的扩大地级市啊，城市又不停的在涨，然后是啥人越来越多，我编制跟不上，然后在我不停的在招人，对吧？对吧？管理人员是始终属于一个不够的状态，一点一点的在增加。东北正好相反，东北最近三十年始终是人在往外跑，然后管理人员没动。西北和东北现在面临的下一步就是啥呀？就是体制内人员整合，开始就是并，西北已经试点了嘛，三个并成一个，多狠！我就在体制内，你任何一个地方在体制内的，跟我的感觉是一模一样的。这个谁呀？陪你放风筝问了好几遍了，就是千户为什么不设锦衣卫？你怎么知道没有锦衣卫？那你觉得天天跑出去那些什么巡视组啊，那些人是什么人？那就是锦衣卫、纪委、监察、国安，有的是。活不一样，性质也是不一样的，对吧？明代锦衣卫也分干什么活的，你知道吗？有专门负责皇帝那个安全的，锦衣卫亲军嘛，原先他就干这活。当然也有北镇抚司，专门上外头，那就相当于那个。纪委专门是抓那个当官的，现在只能说啥呀？就是，现在的锦衣卫比较低调，国家没有，就是大张旗鼓的说，但实际上有不少那个。有不少渠道偷偷的都已经露出来了，说最近这几年因为啥，就是考公，公务员招生实际上是在增加的，增加的主要就是往哪儿去啊？就是锦衣卫招人，锦衣卫招人，你有一点技能的，知道吧？你起码你能查税，你能查税，因为你到任意一个地方，第一步就是啥，把你账本拿来查账，一看账就全部都明白了。前户视频什么时候更新？前两天视频本身已经做出来了，然后因为视频里头说那个东西，我录完之后一打字幕，我发现我说错了，逻辑上有点问题，再加上有好几个口误，我删了。我等我这礼拜我重新录一下，说的不好，我自己回头一听，顺序有问题。千户冯宝下场不错吧？一般。万历掌权之后，因为冯宝跟张居正过于密切，他俩相当于啥呀？内外勾结，把万历架空了，然后属于控制朝政。万历就给他直接就留，往南方一扔，就让他就滚蛋了。但是没干掉他，没干掉他。 朱标如果当皇帝咋样？朱标如果当皇帝，应该也是一个不错的皇帝。但是个人认为他肯定不如朱棣，因为他监国时间太长，人没有经历过战争，手不够黑。哎，虚伪问什么？戚继光算不算是张居正的人？不是，你不要被史书骗了。这个话题我原先说过好多次。张居正一上来就把原先嘉靖留给穆宗的那些人全部都流放了，胡宗宪死在狱里了，戚继光呢直接调回那个京城，然后于大猷直接是扔到广东去了，哎，就全部都给支开了。你们几个不能在东南沿海待着，因为什么？你们那个你脚窝打的是那个东南那帮出口商的生意啊。然后戚继光整哪去了？整蓟县，就宣大吉辽整的那个天津北边那个蓟县去了，那不是啥好地方。你如果说把戚继光弄到宣府当个总兵，或者是弄到大同当个总兵，那是属于提他，你知道吗？因为明朝最重视的就是宣府和大同。你任何一个人，如果说你想因军功封伯或者是封侯，几率最大的就是在宣大，你知道吗？然后给他弄到蓟县去了，就是承德避暑山庄那个山里头，那山里头从来不打仗，你知道吗？从来不打仗，然后就给那个戚继光扔到那嘎，他啥事儿也干不了，就修长城。人家是啥？人家是一个总兵，能够封侯的那个能力的一个角色，你给扔到那嘎当了一个包工头的。然后我当时是给了做了一个截图，万历哪一年我不记得了，就是戚继光进京，就是告诉张居正，我这一段长城修完了，你去验收。然后张居正一验，发现人家戚继光您人非常好嘛，那长城给你修得漂亮，然后高质量完工。然后张居正论功行赏，兵部尚书给加了一个殿阁大学士的衔，然后儿子不恩荫了一个什么职位，然后戚继光的儿子恩荫了一个百户啊还是一个千户啊。就是这么一个分配模式，就是功劳最大的是兵部尚书。然后戚继光说实话，他就给儿子恩荫了一个百户还是千户，人家差你那一个玩意儿啊，对吧？你有点打脸了。张居正不是说服支持戚继光，他是相当于啥呀？我给你扔到别的地方，我不放心，我给你扔到了北京眼皮子根底下一个没有用的地方，我给你看起来了。冀州兵变把戚家军给灭了这个事儿，有争议，这个事儿肯定是有，这个事儿肯定有，应该是万历25年左右，因为万历手里头没有兵权，手里头没有兵权。然后戚继光的那支部队戚家军从辽东打的朝鲜吧，就是抗日援朝去了，回来之后一直在那个蓟县待着。哎，说万历觉得这一波人好啊，这一波人是从南方过来的，然后他不属于宣大吉辽任何派系，然后万历那时候就有意想利用戚家军这一支部队作为骨干扩编，然后建立一支自己能够控制不能就是亲近自己的那个部队，对吧？就像高宗用岳飞一样。然后兵部知道了这件事儿之后，故意找了个由头，对吧？因为那个你那个兵部欠着人家那个戚家军的军饷，确实没给你答应的好好的，知道吗？你给人家后来没兑现，然后当地有意见，人家一个可能是很正常的上访，或者是正常的申诉。然后直接就被他们定性了，你这叫什么恶意讨薪，对吧？恶意讨薪，然后就到那嘎去评判。但是具体杀了多人的话，这个是有争议的。 有一个说法是当时那个戚家军剩下可能3000多人全都给杀了，但还有一个人考证过一下，可能是啥呀，挑头那几百人给杀了，没全杀。因为你寻思寻思，人家正常讨薪讨要工资，你给人团灭说不过去吧。好心还有恶意的，对对吧，这个东西自古就有嘛，你现在你理解了吧，什么叫恶意讨薪。哎呀，人家不想给你，你就叫恶意讨薪。这你现在看很多东西明朝都有，恶意讨薪明朝也有。诬陷戚家军谋反，据说杀干净了。你说谋反这个不现实，兵变或者是兵变也够不上，人家没变呢。什么叫兵变？就是啥呀？人家士兵起来把当地那个主将啊或者啥扣下了，干掉了，这叫兵变。人家没干那种事儿。李定国算是明朝的岳飞吗？李定国到不了岳飞那个程度，但是也算是一个底层的草正非常正直的草根。恶意还贷那个太他娘恶心了，恶意还贷太恶心了。戚继光的结局不好，戚继光的结局就是郁郁不得志。能力绝对是一等一的优秀，但是就不重用，因为张居正就没人重用的。万历吧太小，早10年万历如果是万历如果年纪大一点，就是说他掌权再找个10几年，那就可以，那戚继光就可以变成岳飞。但是说这话好像对戚继光不利，那就死的惨了，对吧？戚继光的能力，你是封侯封个伯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关键他没有施展的地方。他的战绩已经达到了变态的程度。你说你现在你像打海湾战争，美国啥的，我空军海空军电子战啊，海空一体化打伊拉克，我碾压，我损失特别小，这你理解。冷兵器对吧，两边都是拿个铁棍互相捅。然后你歼敌1000，自己就伤了几个，连阵亡都没有。哎，你这种仗打的你就觉着不可思议。冷兵器时代打出战损就是几百比0，你这你能信？封侯非我愿，但愿海波平。他那个最后留那句话，你真牛，你知道吗？转战南北海空什么，就是那个海陆百余战未尝一败，你知道吗？就是人家大明南北打了上百仗，就是没失过手，而且战损极其漂亮，但是也是个悲情人物，是吧？你记住，他是和岳飞一样的一个悲情人物。岳飞管咋地吧，人家当初严禁和皇帝还曾经有过交集，确实是高宗授意一下强行把岳飞提起来了，辉煌过一阵。戚继光没有取得过特别好的战绩，他一直在去跟倭寇斗，这个东西临死连个伯爵都没闹上，那就没啥劲了。那全是特种兵，也不是特种兵，都是山沟里头挑出来的那个刁民。古代打仗，你看啊，广西狼兵，还有哪儿的白杆兵，还有那个浙江、福建里头那些那个民兵，那都穷山恶水里挑出来的刁民，然后训练出来的。好处是在啥呀？穷、听话。不怕死，就这几个优点，那就够用，是吧？ 这义乌刁民呵呵啊，义乌的，丰臣秀吉一下就把朝鲜给推了，朝鲜咋这么囊呢？朝鲜跟明朝的关系相当于啥？相当于我们的省和那个经那个和那个政府的关系，就是啥呀？我是由明朝罩着的，你知道吗？我整那么多军队干什么？我没有外患，懂吗？朝鲜没有外患，我们属于明朝的那个附属国，我们国家的安危是由交由明朝负责的，我们只有少量的部队维持皇帝的那个安全，或者是维持边境的秩序就 OK 了，知道吗？有事找大明。所以说他没有像样的军队，再加上他那个，我跟你说一个说法啊，这个东西无法证实，因为我没研究过，就是朝鲜本身，他有一样东西是明朝所有的附属国没有享受的待遇，这个您可能原先也没注意过，我那天突然发现的，就是中国自古制瓷工艺，就制作陶瓷这个东西是从来不外传的，就像唐朝不允许丝绸，韦德机械，哎，你兄弟你来了好久了，我刚上来的时候我就看上你了。唐朝那时候丝绸技术不允许外传，明朝宋明的时候制造瓷器的工艺也不许外传，因为什么？就是我们的一个盘子拿到国外去比它黄金都贵。西方经常说那个有一种东西叫什么那个点石成金术，说的实际就是中国制造陶瓷，对吧？我们从拿泥巴最后就能做出这个东西来，他是不相信的。就是点石成金就是瓷器，然后除朝鲜以外其他所有地区都没有制瓷工艺，中国就是明朝时期只有朝鲜拥有制作陶瓷的工艺，这个具体在哪儿我现在还没研究明白，这个就很有玄机了啊，你知道吗？正常情况下日本攻打朝鲜没有任何好处，没有任何好处，其实他打朝鲜的意义不大，朝鲜也很穷，跟日本没有什么区别。那他打完朝鲜之后，我怀疑他就有可能把制作陶瓷的技术拿走了，你知道吗？日本进攻朝鲜是明朝就属于中后期了，朝鲜万历二十几年，然后攻打完朝鲜之后，日本得没得到陶瓷的制造技术咱不知道，我估计他要占，因为基本上都占领了嘛，他应该也有了，有了之后明末的时期啊，就明末时期大概是16几几年，欧洲开始出现了，就开始尝试性的开始研究制作陶瓷的那个技术，就是16几几年明朝的末期，欧洲开始就是尝试的，就是开始复制中国的制造陶瓷的经验，陶瓷的那种技术。然后清朝的时期他慢慢的那个经过了一段时期磨合了之后他自己能做了。日本以他的能力来讲，他肯定不敢跟明朝作对，他那现在历史书说他要占领明朝，扯淡去吧，万历都没他当回事儿，你知道吗？去辽东去了几万人就给他打跑了。你要真要是重视的话，你就像平缅甸，你哪怕是平广西苗乱呢，还是平东南匪乱的时候，你得调十多万军队去，对吧？几万就把那个日本打跑了，而且也没深打，你没发现吗？撵跑了之后就谈服不服，服的话回去还是好孩子，哎，你就这意思。康熙让一个传教士主政景德镇十年，那康熙那不是个傻子吗？瓷器出口和丝绸出口那是中国出口东西的那个大份儿，就这两样就能养活中国，钱都是靠这两样东西挣来的。 清朝时期，钦天监全是传教士管着，这个不可能。你清朝不可能让那个西方人管着，只能说什么就是，欧洲16世纪之后，就是明朝一没，欧洲那个他也进入大航海了，就有不少欧洲人借着海运就过来了嘛。过来了之后，他受明朝影响，或者是受中东影响，他们那个大家都传说。东方那个大国，那就神奇呀、啊，知道吗？就像天庭一样，像天堂一样。然后人家是怀着一种神秘的敬畏的心情就来的。来了之后的话，你要是他要不在那个，胡同里头待着，其实还是不错的。他在皇宫里，京城那是肯定还是比当时的欧洲要强啊。就是18世纪以前，欧洲还是不如清朝。哎，然后他混到皇宫里，也就是啥呀？就是偷偷学一点技术。偷偷学一点技术，等到清朝后期，清朝不行了，欧洲有实力了，就是他的军舰能开过来的时候，那是大概就1840年，就18世纪中叶的时候，等他的那个炮舰能过来了，态度人家就变了，这玩意就变流氓了，哎，清朝这帮皇帝吧，脑瓜子也缺根弦，他一点概念都没有，他就防着如何控制汉人，因为他这思路也对，外患就是内忧要高于外患，攘外必先安内，把汉人控制住，绝对要比那个西方列强要危险得多，你毕竟西方列强很远，你也不可能开船移民过来。对吧？大不了的话，你要什么我给你啊！你要那个租界地，我划给你，啊。钱穆读完史书，对人生有什么感悟吗？你应该说，你们看完我说的之后，你有什么感悟吗？你们什么都别信。千户赵构是怂了抛弃的岳飞，还是没办法抛弃的岳飞啊？赵构从来没有抛弃过岳飞，是赵构本身出事了。哎，我的妈呀！我下一期视频都讲不到，我大下期我估计我研究研究，我感觉赵构被人夺门了。因为那个绍兴11年。岳飞北伐之后，完颜宗弼跑了，就是岳飞刚一出兵，然后前线其他的那个宋军吧，莫名其妙的张俊知道吧，中兴四将的张俊，扔下辎重，转身就跑。那原先是高宗是啥呀？你张俊是给岳飞打掩护的，结果他跑了，他跑了之后，岳飞就直接就奔哪儿去了？那是奔亳州，就是安徽凤阳。结果完颜宗弼都没敢跟岳飞照面，因为打伤了。完颜宗弼跟岳飞见面过，那个接招就没赢过。然后完颜宗弼唰就跑了，跑了之后岳飞一班师，好像杭州就临安都城出事儿了。张俊、韩世忠、岳飞三个人的军权同时被剿，剿了之后你要说大家一视同仁，这也就没事了，没有。张俊带着部队直接进了京城，把京城换防了。哎，你知道吗？御前他那里头史书叫御前，就是张俊的军队接管了御前，那不就是张俊带兵把那个京城的军队给换了吗？那就相当于把赵构给控制了。控制了之后，那你那后边的那就随便了，那就以赵构的名义，就是随便抓个罪名给岳飞干掉你。那就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拐子马和铁浮屠，铁浮屠就是宋军的那个布人甲，全罩的那个甲，给马再做一身，知道吗？那就叫铁浮屠。金军铁浮屠，女真人在东北树林里头靠渔猎为生。你说你手里拿根棒子，这我信；你说拿个弓箭，皮毛穿着皮毛一体。 这个没问题。你说你穿着貂，穿着皮夹克，你穿什么都行。但是大哥，你穿铠甲，你得有钢铁，你得有工业，你才能穿铠甲呀，对吧？你穿丝绸，你得有纺织业，对吧？你穿铠甲，你得有钢铁业。女真人游牧民族，你只能是穿皮毛一体。那你为啥你说那个靖康之变以前他那个金军没有铁浮屠？那不就是北宋把宋朝整个北边已经都划给金朝，他把那个原先北宋的工业基础接收了，他才有的那个工业嘛。还有就是给他8000铁浮屠，反正我看宋史就是南宋这一段，包括就是北宋那一段的话，我从来没看到过那个金军打过胜仗，都是输，见面就崩。什么是铁浮屠？就是宋朝那叫布人甲、梭子甲，从脑瓜子一直把脸都罩住，一直到脚，然后那一身你再给马也套上，就是这个连人带马，你拿刀砍砍不进去，那就叫铁浮屠。但那种东西，你可以想象啊，那上下身加一起恨不得有200斤，那是人也跑不动，马也跑不动。就是你千万别给他整一个半马那个装的，那东西一倒站都站不起来。蒙古西征的时候把半个亚洲都打下来了，你看他身上穿过重甲吗？没穿过吗？一路凯歌打到欧洲。你说金军有铁浮屠，但是啊，你细研究，你拿那个宋史你仔细研究，宋朝下来攻城略地都是人家就是宋军自己撤，你知道宋军撤了之后金军占领了城池，正经俩人打照面，岳飞没输过。徐维你又说啥？匈牙利是不是匈奴的后人？哎，我记着好像高晓松当年也说过这个事儿，个人认为是。个人认为是。就是最简单那个一个那个，因为匈奴过去那个年代实在是太远了啊，就是差不多2000年了。2000年你本身它就属于游牧民族，游牧民族它就靠迁徙，它这一路经过中亚又到东欧，最后落到那儿了，它肯定跟周边的那个种族就混了。所以说你从外观上已经看不出任何那个，确实是看不出现在亚洲人种的那个特点了。但是就一点好，你只要这个民族中间没断过条，他的文化和习惯有的时候是会保留下来的，就是他的起名字的方式是完全按照中国人的起名字的方法，就是名在前姓在后。名在前姓在后，这个特别的重要。西方人起名字比日本人早不了多少，你知道吗？日本人是1800几年明治维新开始起名了，然后按照中国人的名字就是随便抓个姓，后头再加个名，姓的话就是地名随便拿家，那就随便了。欧洲人的起名的习惯吧，因为他离我们比较远，他的起名习惯是根据明朝的小说来的。明朝的小说假如以三国演义为准，就是两边一照面，就是来见可留姓名，那个常山赵子龙，就是我先把地名搁前头，然后是我的名字，然后你就看那个德国北欧就是这个命名的方法，就是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他后头那个冯就是我来自哪里哪里，就是我把地名交代出来。哎，这不对，冯应该是搁后头的，搁后头的话这是小说里头文字的叙述，就是哎，想是怎么说呢， 反正他哎，姓在前面，名字在后。反正就欧洲人起名比日本人稍微早一点，但也是16差不多16几几年到17几几年开化了之后，然后才可以自己起名字的。他名字特别的少，你知道吧，就是从圣经里头抓出来的那20几个名字，约翰啊，露西啊啥的，嗯，翻来覆去就是这些。然后姓氏呢，就是开始用地名，嗯，冯布劳恩，冯不是一个姓，你知道吗？冯就是英语里的 from， 就是我来自哪里哪里。然后冯后头必须挂东西，那个东西是一个地名，知道吗？哎，中国古人有的时候介绍自己的时候会那个，会介绍自己的会有一个习惯，就是假如我在下关兴啊，关羽之子，这是正常介绍的方法。你像欧洲确实有这个习惯，就是迈克尔·杰克逊，就是啥呀？迈克尔·杰克之子，杰克逊就是 S-O-N 嘛 ，Jackson 那个森就是那个儿子，就谁谁的儿子。你像北欧神话也是那个，北欧神话里头雷神，就是咱看那个雷神知道吧？雷神不叫索尔吗？索尔一出场的时候叫他的名叫啥？全名叫索尔·奥丁森。他那个奥丁森是啥意思？就是索尔奥丁之子，就完全根据中国小说的那个描述方式哎来的。要不就是啥呀，就是谁谁谁来自 from 哪里哪里，或者是叫那冯什么什么，或者是叫范啊，范斯特鲁伊。你记住这个范和冯是一个意思，他差不少。就他命名的习惯是跟中国的小说高度吻合的，然后你再加上中世纪欧洲，就是1600年以前，欧洲国王都没有名字，对吧？国王一整就路易的十三，哎，不对，那咋说来呢？十三路易的，十二路易的，十几路易的，要不就是亨利几世，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勾圈凯，他基本上就一个名字就往下倒，你区别不可。现在没人在网络上就是啥呀，就是研究西方的历史，你的命名是怎么来的，你仔细一跟他研究，你就把他那个原先那点糗事就都研究出来了。啊，最近我想起个啥来呀，那个上周吧，有一个老弟，那个名私信我来的，我都忘了啥名了。那个就是高低给我邮两本书，这个你们估计也听过，你知道吗？就是那个香港李兆良那个医生，也可以叫博士嘛，英语的那个博士和医生是一样的。李博士出的两本书，这叫《宣德金牌启示录》，还有一本就是考证昆宇万国全图的。他这书其实写的挺好，我原先其实了解过，但是我懒得买。他这里头人家就给圣经定了一个姓，就是什么，现在圣经有两本，一本叫新约，一本叫旧约。圣经的旧约实际上是16几几年欧洲人后编的，编这本书的目的就是给自己的历史往前倒一倒。然后你会发现圣经里提到了一些名字，什么亚当夏娃呀，约翰麦克啥的，然后欧洲人都在用这个名字，对吧？欧洲人的名字，正经的名字就是就二十，据说就二三十个。你怎么他起名就能看出来？你真要是打个比方，你真要是欧洲历史很悠久的话，那你编圣经的时候，你是不是里头那个人名你多用一点啊，对吧？你叫那个什么阿卡琉斯啊，叫宙斯啊，叫波塞冬啊，也行啊，对吧？你发现欧洲人没有这样的名字，这就有问题，知道吗？就证明啊， 就证明啥呀？像那个神话中这些名字，像阿基米德呀、米开朗基罗，这些人都是后来为了美化自己的那个历史编出来的。因为如果古代真要有一个这样的名，大家会玩了命的去抄，你知道吗？因为人都有这习惯。中国、外国哪个地方人都喜欢叫啥呀？就是历史上哪个名人叫啥，我就叫啥。你像蒙古满大街都是巴特尔，巴特尔人名硬气好，就用巴特尔，哎，到处都这样啊。我西藏也都是卓玛，日本也都是，尽量会挑好一点的字眼。你如果姓当时起错了，叫全羊那讲不了了，但是你后起名的话，你肯定用比较好的字。欧洲就很奇怪，你知道吗？欧洲翻来覆去就那几十个名，就证明他你原先没有，你懂吗？你原先真要有叫宙斯的，你满大街现在都叫宙斯，都是后编出来的。中国贵人自己创字儿的呀，他那个是啥呀？中国有一个非常不好的习惯，就是避讳，后人得避祖上的讳，那你他就会做一些生僻字，要不的话后人就没法那个说话了，说话的时候不小心把自己就祖上那个字儿说出来，这都不行。那你没办法吗？为啥说后来起名都是元素周期表？因为那个字儿平时根本用不上，你怎么说都没有事儿。朴仁勇起名不能把性格带出来啊！天户，我要去哈啤酒了，那去吧，我这一个已经哈完了，我就不今天就不能再哈了。日本确实有叫全羊义的，有。朱元璋给儿子们起名，不，这我跟你说，这个事儿不是来自于朱元璋时期，是来自于宋朝。唐朝其实也有，唐朝开国的时候不讲究这些，但是后期你皇帝，你像李世民，他这名起的就相当败家。世界的世，民众的民，这两个字都是常用字，那你作为民众来讲，基本上就没法避讳，对吧？那你最后大臣只能是啥，就叫李世济。他把这事儿事字摘了，你不可能皇帝那个用一个字儿，这就很讨厌。等到后期条件一上来了，大家都用生僻字。哎，秦桧他儿子知道叫啥吗？我这两天看史书，我发现了，秦桧他自己本身绝嗣，他本身没有亲儿子，然后他从媳妇儿家过继了一个儿子，叫秦喜。他那个喜就是火字旁加上一个喜欢的喜，就是一个生僻字，专门用来起名字用的。金木水火土吗？秦桧他那个桧是木字边，他的孩子是火字边，一样吗？你为什么要把这习惯强加到朱元璋身上？秦桧绝嗣，秦桧没有亲儿子，这秦喜不是他亲儿子。秦桧本身是个妻管，这属于啥呀？就妻管严。哎，属于妻管严。他有点跟谁接近呢？他有点像那个，就是蒋介石。不，你说蒋介石是对蒋公的一个不尊重。就是蒋介石他和那个宋美龄不属于政治婚姻吗？政治婚姻之后，宋美龄就不要孩子。不一定是那个蒋介石不能生育啊，是宋美龄不愿意要他的孩子。然后宋美龄后期的时候蒋介石没了，曾经想要自己的外甥孔令什么玩意来的，孔令侃接蒋介石这边当那个民国总统。哎，你想想，这都是后宫干政的典型例子。秦桧本身他家庭出身很低，他家道中落，没啥底子。然后他媳妇儿不一般，他媳妇儿那头，他父亲和他大爷是两个知府，然后他的爷就他媳妇儿的祖父，他爷爷是 是神宗朝还是哪个朝的宰相？是宰相。他媳妇儿家厉害，秦桧是啥呀？秦桧是跟现在中国的地产商似的，你知道吗？是靠那个媳妇儿他家起来的。哎，那你吃人家拿人家的，你手就短，所以说说话不硬气。秦喜就是秦桧这个名义上的儿子，实际上是人家老娘们家的人，你知道吗？哎，王氏，对，秦桧的媳妇儿姓王。原先你说实话，上海打苍蝇没办法空灵感染。你原先的话，我刚开始做岳飞视频的时候，我也不理解，我说为什么岳飞墓前头要把秦桧的媳妇儿也跪那个，对吧？一个老娘们儿，一个那个，你给他整跪那干啥？后来发现不对劲儿，秦桧受他媳妇儿影响很深。不是王安石的外孙女，是，哎呀，是神宗朝的宰相，叫王啥我就不记得了，你可以自行百度。那你有这种媳妇儿在后头给你天天给你捅咕，你想想啊，秦桧家里头实际上是没有什么底子的，他本身可能没有什么巨额的财产，但是你那个他媳妇儿家不行啊，你前朝宰相。不是王安石，不是王安石，王安石是变法派。哎，王圭好像有点印象，这名好像对吧？嗯，王字旁的，好像是啥子？王字旁的王圭好像叫。哎呀，十几年的宰相，在宋朝，你想想家里肯定有一些家底儿的。哎，所以秦桧是被媳妇儿给带坏的。《满江红》是岳飞写的吗？你现在有很多视频考证，不是，不是，就是大家还是对岳飞有一个非常美好的印象，人肯定是没毛病，所以说就把非常好的东西都加到他身上了。但是你得这么说，《满江红》这个词和岳飞来说，他俩特别的配。哎，对，是写岳飞的，特别的对味儿，这确实很好。这就像《三国演义》似的，过五关斩六将，温酒斩华雄，斩颜良诛文丑，哪个是真的？好像一个都没有吧？哎，斩华雄不是关羽，过五关斩六将也没有，哎。颜良文丑有一个好像是关羽杀的，据说好像还是人家那边去来将可留姓名，刚想打个招呼，关羽这边手起刀落偷袭，不有点不讲武德的意思。哎，据说是关羽不讲武德啊，从背后偷袭。岳飞和关羽谁是武圣人？你要说是按照地位来讲，关羽要高过岳飞，因为关羽有帝号，关圣帝，他有帝号，这个是中国绝无仅有的，知道吗？孔子已经够牛了吧？孔子也是王，但是他不能称帝。岳飞也是只是王，恶王，他好像后来立庙的时候没给他加帝号，那就是照关羽差一点，但是个人觉得。岳飞的作用是在历史上作用比较大的，关羽毕竟是三国时期一个阵营的武将，他影响不了历史，他影响不了历史，岳飞地位应该更高一点。温教授说岳飞不冤，宋朝是点兵制，将兵互不相识，岳家军的归属权有问题。这个我不知道你说的，我没见过温教授说这个话，人家农业教授，人家不说这事儿。说是叫岳家军，那都是皇帝默许的， 古代哪一个武将后头那个兵不都叫都是自己人吗？那韩忠的部队不叫韩家军吗？刘张俊也是啊。兵不识将，将不识兵，这个事儿我跟你说是根本操作不了的。武将和士兵如果说关系不好的话，那就打不了仗。你说完之后，部队不动了，那不扯淡吗？南宋，你知道中兴四将第一个出头的谁？是那个不是韩世忠，是刘光世。刘光世就有点问题，你知道吗？刘光世是西北武将世家，他就有点军阀的意思。他的那个部队就差不多就可以叫刘家军。本来刘光世在那个苗刘兵变的时候是肯定是站在高宗这边的，你知道吗？他把苗刘两个人干掉了，然后相当于扶持高宗复位。那高宗肯定是很感激的，赋予他兵权。但是后来高宗发现，就是刘光世这个人也不主张北伐。知道为啥吗？就是他忠于高宗，但是不支持北伐，因为他老家在西北。你如果北伐的话，高宗当时的土地政策确实不好，就是有点那个均田覆土，覆土均田那个意思。你如果这政策推到西北老家，可能对刘光世不利。然后绍兴三年，不绍兴四年的时候就出现了一次淮西兵变。淮西兵变是韩世忠手下的那个武将带着几万人，叫啥名来着？名我不记得。带韩世忠手下几万人直接就投降了，跑了，你知道吗？不跟你那个南宋混了，跑到伪齐，后来就直接跑金国去了。后来跟岳飞对打的那个金军，主要就是韩世忠的部将。那你想想他为什么能变节，那我估计是韩世忠受益，就不是说错了，刘光世啊，是刘光世受益的，说错了， 一直是口误。不是说被解散了吗？不是解散了，是那个刘光世原先旧部有好几个武将带着自己的部下，一个人能带一万人啊。那个宋朝的军制其实挺简单的，一个统治官手底下带一万兵，他手底下好几个统治官直接带着兵跑了，投降了。他不是投降，他应该属于变节了。啊，对，叫这个名叫这应该叫黎琼吧。王德是吗？王德这名也好熟。这个黎琼这个字儿，这俩字儿我印象很深。原先是刘光世的部下啊，淮西兵变跑金国那边去了，然后带着金军从这边跟岳飞打。完全就是利益不同。对，王德这名很熟，他是跟张俊。但是王德这个人前期没有问题，后期张俊肯定是就是叛变革命了，王德也有问题，坚持到最后的一个是岳飞，一个是韩世忠，还有一个刘琦，但是你这三个人下场都不是特别好。力道圆的力，哎呀，就别挑几声了，歌的底蕴就是能发声，大概是差不多就可以了。江南财阀现在还有吗？有，但是因为咱们改革开放财富积累也就才20年，可能都没有啊，可能都没有。也20年有啊，加上90年代就国有资产流失，现在加一起可能也就是30年。30年呢，他们还没成气候，就被国家发现了。国家发现了就现在就被扼杀在萌芽之中。因为你要再任其发展下去，就个个都像柳传志那样的，那就不行了，就伟大不掉了。 朱祁镇是好皇帝啊，看我的视频，你应该能看得懂。正经行呢，你知道吗？年少年轻有为，就是有点气盛啊，控制不住自己的节奏。万历呢，这一看就是新粉，连个名都没有。给你一个思路，凡是被明朝的史书污蔑的皇帝都是好皇帝。嗯，啊，哎呀，我这水都喝没了。哎呀，武宗呢？哎呀，那个木匠也是好皇帝，木匠也是好皇帝。木匠如果不是好皇帝，至于让人埋汰成那样吗？细细讲讲明世宗嘛，怎样打败太后？嘉靖我有机会肯定会讲。我一直觉得朱厚照比他爹强太多了。你是一直觉得这谁啊？宿命，宿命，好，好，好，嗯嗯嗯。你是不是听完我说完之后，你会觉得，哎，明武宗朱厚照可以了？明朝如果孝宗再干两年，会不会出现曹操、王莽、司马懿一样的人物？宋朝自从靖康之变，就是张邦昌，对吧？张邦昌属于江南士族的代表，他作为文官来讲，他尝试了一下，就是改朝换代，重启一个国号，但发现老百姓不认账，因为中国儒家思想就是忠君思想，你是人家皇帝的大臣，你突然给皇帝送走之后，你篡位这个东西在唐朝以前无所谓，因为啥呀？你皇帝李渊你家是世家大族，那我很好，我那个你包括他手底下大臣褚遂良啊，还是那个长孙无忌，我也是世家大族。你要真要不行了的话，我就取而代之。那时候没有忠君那个思想，大家都差不多少，凭什么你做皇帝？宋朝之后儒家思想一起来了就不行了，你君是君，臣是臣，你臣子的话，你把皇帝整走了之后，你变成那个皇帝了的话，你这叫谋逆，老百姓都不接受，所以他没办法。你会发现南宋之后就很少有大臣出来说我要称帝，没有，你只能说背后抱团操纵皇帝，下药给他弄死，整个小的不就结了。张邦昌没带秦桧一笔，张邦昌刚开始篡位的时候吧，秦桧还没露脸呢，然后他属于啥呀？属于抛砖引玉，他张邦昌就是废了，他尝试着，哎，我要另改国号，结果发现不行，被大家唾骂，最后被那个江南那帮士族放弃了，他俩下场不好，张邦昌下场不好死了，哎，然后到秦桧这时候学聪明了，你知道吗？对吧？你为什么要换皇帝？你控制他不就结了吗？这问题提哪儿？袁世凯称帝是错误的。我个人非常理解袁世凯称帝，因为那时候共和弄出了那个共和制。袁世凯对总统府和那个谁，就是孙中山那边的代表，南派，一派是北派，一派是南派。袁世凯南派控制总统府，段祺瑞掌握着部队，然后和那个孙中山这属于南派控制的总理府，天天就是打架扯皮，什么也干不了。然后袁世凯吧，人家这个人你想想，就是有点手腕，人家就懂和光同尘，他也不好意思说我直接在北京，因为我北京本身是他的地盘， 我直接派兵给你总理府给你端了，不合适。哎，所以那个他说那这的吧，你他说那套共和制啊，就是扯皮的制度，不适合咱们现在就是民国的国情。他就想恢复帝制，恢复帝制的意思是啥？就是一言堂，中央集权，对吧？中国历朝历代好几千年，三四千年都是中央集权，挺好的啊。秦以后吧，两千年中央集权都挺好的，别扯那什么共和。结果吧，他一恢复帝制，南方不干了，啊，导员也都是因为利益受损。利益受损，地方的军阀啊，都是军阀，然后揭竿而起。最后就是袁世凯为啥那个，一是他操之过急，实际上那时候他应该慢慢的积蓄力量，就是啥呀，不停的拉拢其他的军阀，拉到自己旗下，然后用自己的亲信，段祺瑞啊、冯国璋啥的还都行。用自己的亲信把部队控制住，就是这个国家你起码得控制到 50% 以上，50%到60%，然后你再恢复帝制，保证没人敢反你，就算你反也行，你蒋介石那时候当总统一年都得倒蒋，一年都得倒他几次，动不动就下野之后完了转了一圈，那叫什么来着，那个黄埔系啊，对吧，中央军在他手里有军权呢，人家晃了一圈之后，人又我又回来了，然后过几年再倒再跑再下野，完了我再回来，就天天翻来覆去就不断。但是你记住，蒋介石为啥最后能站住，一年得倒蒋得倒几次他能站住，就因为我枪杆子出政权，我有黄埔系，有军权。你其他你像什么那个我好像如果印象没错的话，整个那个民国总统府里头除了何应钦是个文人没什么背景以外，剩下的人都倒过蒋，李宗仁倒蒋那都不是一回两回的事了，谁倒蒋都找李宗仁，李宗仁都跟着去。最早汪精卫那时候倒蒋，李宗仁就跟着他去，哎呀，后来那多了去了。你现在你是不是就是理解为什么你看蒋介石你就知道了高宗为什么天天拿亲笔手令跟那个岳飞书信往来，蒋介石比他还厉害，蒋介石的亲笔手令吧，他那个东西作为那个文献资料保存下来了，然后就带到台湾去了嘛，整整几批箱，人说有好几万，咱就不多说啊，就不多说，你就一万封手令是啥概念？你蒋介石当总统1928年吧，1928年到1934几年，对吧？他就不需要写手令了，一共也就20年，20年的话，好几万手令，一天得写10封都打不住，天天刷刷刷刷的，他根本就不敢用那个。不敢用那个总统府正式的公文，你想想啊，他身上名头比较多，我跟你讲特别有意思，他本身名头特别多，他刚开始1920几年的时候他是国民党主席副主席，知道是谁吗？是那个汪精卫，最早那时候倒过蒋，后来还投降了日本，那他死敌，然后他还有一个头衔是国民党主席，然后总统像李宗仁干过副总统也是副职，然后他的总参谋长，你想想啊，他属于部队嘛，他是民国属于什么军政府，他的总参谋长是那个白崇禧，你想想和李宗仁是一伙的桂系嘛，然后那这种人太多了，他的什么国防部部长啊等等全都是原先就是倒蒋跟他做过对的，然后他还不能不用，你知道吗？他还不能不用，最后他别人发布命令他不放心，他就自己靠自己手写那个玩意儿，哎， 不容易，你知道吗？你们现在吧，很多人骂你是国民党那个反动派，蒋介石不是好东西。我跟你说，能做到他那步相当不容易。我本人来讲的话，我是很同情蒋公的，你知道吗？生不逢时，他最黄金的一段时期，我跟你说，大概是28年到37年，日本没进攻之前，就那几年大概休养生息。哎，他把自己的嫡系部队，就是黄埔系的，军队扩充了，扩编了，就已经是，民国军队的那个中坚力量了。那我就稳了不嘛，枪杆里出名稳了。结果日本人来了，日本人来了，淞沪会战一战，把他的那个嫡系就已经消耗的差不多少。哎，这个生不逢时。啊，下回来宁波，我带你去蒋氏故居。嗯，挺令人佩服的一个人，知道吗？我们这边的书，特别是早年间呢，因为有个立场问题，没法说人家好话。然后台湾那边的书也不行，啊，也是无脑吹捧。我不一直跟你说吗？我有一个就是美国人写的，人家第三方嘛，事不关己，那第三方相对来说好一点，写的是比较客观中立的。蒋介石后来唯一的一个毛病就是啥？因为他被人就是背叛的实在太多了，就身边的人前一天咱俩还好好的，第二天拉着部队就开始反对我，然后他就谁也不信任，就开始谁也不信任，就有点做病了，疑心病太重。花园口决堤没有办法，为了迟滞日本的进攻，他也不愿意炸。你把那个炸了之后，下游好几万老百姓遭殃，到处都是难民。你不炸的话，你可能就是你政府保不住，那你没有办法。陈诚没问题，陈诚那是绝对的嫡系。就有很多人现在还在争论，就是为什么，为什么那个就是九一八事变，不抵抗的命令到底是谁出的？我跟你说，不抵抗的命令跟蒋介石一点关系没有。日本人来了的时候，蒋介石的民国政府基本上就是表个态，啥话没说。因为什么？那块地方不归我管，你知道吗？那块地方不归我管。我是蒋介石，我说抵抗也就是口头的，让最后去抵抗不还得是那个张学良吗？那是你家呀。我说抵抗不抵抗有啥用？没有用，那地方不归我管。整个那是他具体他从哪条线开始画我不太知道啊，就打个比方，整个北京山东以北，你的财政你给我蒋介石了吗？没有吧。你的军队的话我能管吗？我管不了啊。我调个军队去可能你都不能让我过境，懂吗？那是你张学良的地盘，你出事你自己不管你找谁呀，啊，对吧。他是名义上的总统，懂吗？哎，另外一个啥呀，就是张学良和蒋介石貌合神离。哎，张学良手底下有很多人也倒过蒋。你那个时候张学良管蒋介石要兵要枪，他没要兵啊，要枪要钱，然后说我去打日本人，蒋介石没给他。为啥不给他？我现在寻思有个啥概念呢，就是你张学良说日本人要占领东北，从蒋介石的角度来看的话，日本人没有能力占领东北。你是不是跟你原先张学良张作霖的时期，你跟日本人关系还挺好，您俩是不是在演双簧？你有没有可能借助日本人的力量直接你南下想干掉我？这太正常了，这太正常了。那个时候总体的军事实力来讲，南方不如北方，蒋介石实力不如张学良。哎，大家谁也信不着谁，互相拜个把子，那都是面子活。 少帅有点不行，少帅是相当不行。蒋介石控制不了整个北方，那叫缝隙。张学良同样也控制不了东北。那么之前跟你讲他为什么杀杨雨婷，杨雨婷是人家那个张作霖的那个相当于拜把子哥们儿，从小打那一起起的家。张作霖当时他那个团队的模式就像梁山似的，什么都是兄弟。那你交给了张学良之后，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你张学良原先本身带兵就不行，你唯一一个信得着的那叫郭冬临吧，不是郭冬临去了，郭松林，还叛变了，啊，自己窝里斗。你不带兵，你没有资历。你论年龄的话，你小六子，你岁数太小了，郭松林，你论年龄不行，你论资历不行，带兵你也不行。那你想想。张作霖原先他身边那帮拜把子兄弟，又张作相又是那个杨雨婷的话，谁能服他啊？你张学良还不务正业，你回来假如说的话，你叫一声叔叔大爷，咱坐在那好好唠唠，对吧？咱利益分一下也行。不，哎，天天就在京城里泡着，那北京好啊，对吧？京城的呀，天天喝酒跳舞，今天睡这个明天睡那个，他不务正业呀。然后你记住啊，杨雨婷那帮就是元老不一定在东北干什么，你知道吗？他手底下自己有一片势力范围，有兵有钱，他们可能抱团，整不好就是啥呀，你小六子你要这样的话不行，你就垂拱而治吧，你也别管了，我们这帮老家伙管。结果少帅一时兴起，哎，我是那个我爹亲自交给我的江山，你这帮老家伙不服管，他给整家里来枪毙了。你说世界上哪有干这种事儿的呢？你爹的兄弟你得叫叔叔或者叫大爷，你给他要叫家里了，你正常情况就算咱俩不和的话，你这办这种事儿你不能在家里干，对吧？我你上你家大不了咱吃饭不太愉快，回头再研究吧，在家里头给人家枪毙了，你这缺心眼子。哎，千户汪精卫为什么辩解？汪精卫为什么辩解？就是不甘心没有斗过蒋介石。哎呀，因为汪精卫人家资历太老了。汪精卫刺杀的是谁？是溥仪他爹吧？是那个摄政王载沣吗？你想想那是哪一年事儿？哪1900几年吧？你想想汪精卫那出道太早了，少年成名，那么你在国民党内部那是绝对的元老。汪精卫在政坛你知道吗？他岁数不大，那时候呼风唤雨，那时候蒋介石在干嘛？蒋介石那时候留洋日本，说难听点，说好听的叫留学，说不好的，说难听点就上日本混去了，你知道吗？天天那个就沉迷于花街柳巷。他那儿子不就是那谁的是戴季陶的还是谁的私生子啊？陈其美的私生子，儿子都不是自己亲生的，然后还在青帮混过。你想想，他在上海还混过那个非法的团体。你要是论资历来讲，你蒋介石跟汪精卫没法比，哎。然后蒋介石就哪一点聪明呢？对吧？枪杆子里出政权，他就是干过黄埔军校校长，一出来之后有了一支自己的军队。然后有了军队之后就可以和汪精卫分庭抗礼了。二几年那个时候不是那个誓师北伐吗？还挺顺利。结果仗打赢了之后，哎，汪精卫和那个蒋介石的那个分歧就那个出来了。一个在武汉，一个在南京，整了俩政府。那你记住啊，这是26年前后，我要记得没错的话，26年以前。谁赢了？汪精卫赢了。 汪精卫拉拢了他那个就是党内那些元老，包括就是就包括李宗仁啊、白崇禧呀、啊，就这帮，也包括有一些就是能力的，包括也有军队的，给那个蒋介石给整跑了。蒋介石宣布下野，干不了窝头了。下野了之后，他转了一圈，他找到了宋美龄，他找到了宋美龄啊。这张发奎也倒过奖，哎呀，别提了，倒过奖的太多了，都记不住。蒋介石和宋美龄一结婚，然后就卷土重来。然后你没发现吗？就是你记住顺序啊。汪精卫胜利之后，蒋介石下野，然后蒋介石找到宋美龄，咱俩结婚。他俩一结婚，蒋介石再回来之后，汪精卫就跑了。为啥？蒋介石有枪，对吧？中央军在他手里，宋美龄有钱，他背后的那个孔家和宋家，那就是东南最大的财阀。一个有钱，一个有钱，一个有枪，那不就完事了吗？那你汪精卫有啥？你没啥，你名望高，名望顶个屁呀！蒋介石就是这么做主的。然后前期就是蒋介石是总统了之后，他那时候还不敢公开处理和他作对的这波人。对吧？你李宗仁该干什么干什么，白崇禧你该干什么干什么，就你说的什么张花盆，那继续带兵，对吧？你的部队还得你带，然后包括汪精卫那时候，对吧？他是党的副主席，国民党副主席，对吧？我是一把，你是二把，还得用，因为你背后的那些势力，我还要拉拢一下。当总统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容易。后来是什么呀？后来是1949年那时候啊，蒋介石确实打得太惨了，蒋介石已经给打到重庆去了。然后汪精卫这个人脑瓜子就是他就不太灵光，你知道吗？41年之后美国介入了之后，你像蒋介石说过，哎，这仗转折点来了，哎，汪精卫就没有这个概念。美国介入了之后，日本实际上是必输的，然后他还跟日本人勾勾连连，整在一起，整了个伪政府。实际上吧，在日本人的看管之下，他没干什么事儿，因为你没有权利，你想办坏事，对不起，你日本人不同意，你想办坏事都办不了。但是因为你这个行为确实太磕碜了，你国民党元老最后你叛变，你跟日本人混到一起了，然后蒋介石借着这个引由子，就把那个汪精卫给那个挫骨扬灰了啊，鞭尸。这个挺狠。啊，汪精卫这个后期看啊，他的政治头脑或者是什么也不是有想象中那么好啊，那么好。宋教仁是袁大头赐的吗？那应该是。哎呀，汪精卫其实挺可惜。汪精卫肯定是汉奸。肯定是汉奸，这妥妥的，我没洗他，你知道吗？但是后来这人就缺心眼儿，他把自己埋到南京了。死了之后，哎呀，不行，我得回老家，我和中山先生埋在一起。然后国民党那些人看不下去了，您了一个汉奸，你和我们先总理埋到一起，这哪行啊？然后蒋介石就也没惯着他，跑了，对吧？刨了之后，把他周边的就是那个树，恨不得那个建筑物都毁了，之后毁成草地，一点痕迹没留。然后挫骨扬灰，直接扬大海了。扬大海了，整的挺狠，你知道吗？都不给你迁坟的机会，直接刨坟掘墓，挫骨扬灰，对吧？因为他俩私怨很深，早就看他不顺眼了。这个多多少少有一点私人恩怨在里头，嗯。仇不是一般的大，你寻寻那二几年做下的仇，一直到40几年你还跟我作对，那好吧好吧，你现在我终于有由头了。原先啥？原先我想动你没有办法，对吧？咱内部这是党内的事务。好，你现在当汉奸了，那刨坟掘墓挫骨扬灰，名正言顺，谁也不能说啥。 哎呦我的妈，说的我嗓子眼直干。 啊，又快到点了，又快到点了。 王精卫的后代都怎么样？后代怎么样？咱们也不关心了，因为你即使是他的后代，你也不好意思说啊，对吧？人不光棍呢。你现在的话，满清那些遗老遗少啊，自认为是正黄旗的，出来蹦的，这个东西就挺讨厌，这个东西就挺讨厌。怪不得有人骨灰撒海了，这个真事儿。如果说你一辈子做事光明磊落，让人挑不出任何毛病来，就是任何派系什么的，我都不得罪，你知道吗？那你把你的墓修的漂亮的，往那一扔没有问题。你要说你得罪的人特别多，加点小心，能扬还是扬了吧啊、也没人看你，去看你整不好是带着镐去的，你知道吗？给你刨的。对吧，人在做天在看。明朝的坟就是除了万历那个是我们那个官方开发的，你看有人动吗？没有人动。清朝的不就给他刨了吗？哎。还是狂飙好看，我没看狂飙。那种题材的剧我不怎么爱看。那电视剧有一个严重的问题是什么？他把那个反派的主角给捧火了。那叫张颂啊，张颂文呢、啊、还是啥呀、啊、他演的那个角色是个反派的角色呀。那个反派的角色的话，你不适合啊，就是那个剧本有问题。最后大家都就比较欣赏这个反派，那这个电视剧失败了。你得宣扬正义呀、啊。不是反派演得好。是他那个剧本给这个人物塑造的比较成功，底层出身啊、能力出众，然后办事滴水不漏，然后好像还办做坏事的时候我没细看，那好像做坏事还挺委屈。那你要这么写，那就没法，这电视剧就不合适了。你既然他应该是啥，符合主旋律，打黑除恶呢？那你就把这个黑恶势力描述的再坏一点，对吧？你不要带错节奏，本来是带节奏的，但你把节奏带跑偏了，那你怎么能行？真是人演员演得好，就是那种电视剧原先我也看过，就演的稍稍的有点浮夸，不真。但是特别真实的电视剧有一个东西的话，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大众可能不接受，大众不接受。你像《大明王朝1566》，当初就是播放的时候扑街了，为什么？你这个电视剧过于严谨，很大部分人理解不了，或者娱乐性太差，然后人民群众不接受，收视率上不上去，那就不行。最近没有啥好电视剧，我跟你说，那个《显微镜下的大明》，我大概看了几集。怎么说呢？我原先说《大明风华》不好，对吧？《大明风华》那个本身人物设定就有偏差啊，《靖难之役》，永乐元年，朱瞻基刚三四岁，好嘛，这家电视剧里头处理已经搞对象了。我们差了十好几岁，然后那个土木堡之变，张太后应该也死了，杨士奇也应该死了，杨蓉也应该死了，结果全在。你说你这电视剧你怎么看？我就没看下去。然后后来看完《山河月明》，看完冯绍峰演的那个朱棣之后，我觉得《大明风华》还行，就是起码它娱乐性还是有的。哎呀，这谁假面奥特曼我这都要下了，你还来什么劲？然后看完那个这个显微镜下的大明之后，哎呀，我又觉得山河月明也行了，你知道吗？也行了，这玩意货比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显微镜下的大明我看了十集，你知道吗？叨叨就是叨叨叨叨叨叨讲的就一件事，翻来覆去的也没有啥进展。 我都不知道他在讲些什么。他那里头的这个人物的那个装扮，室内的道具极其的考究，你知道吗？就里头他那个服饰，一个人衣服一个样啊，颜色不一样，材质不一样，装饰不一样，然后道具也是特别的好。然后里头呢，他那些就是台词中的那些称呼也非常的好，就是这个故事还有里头那个人的表演，他里头那个主角太年轻了，太年轻，这个故事设定严重有问题。一个社会闲散人员上是那个恨不差不多是啥呀，知府那个衙门级别的去告各个市啊，就相当于知县，不相当于各个市吗？告各个市的财务作假，说我看了你们各个市的那个财务数据，你们那个税收有问题。这不扯淡吗？你一个社会闲散人员，你怎么能够看到那个人家知县或者是知府里的那个财政数据？这要是在明朝，你到那嘎说我要告状，他们几个财务作家小伙子，你讲明白那六个县的那个账目你都看了啊？你说我看了，那好，拉出去先干死他就完事了，就没有下一集了，一集就结束了。你是个军户，我跟你说，你如果是当地啊，红莲行，红莲七四六，好了，这大晚上。这么说吧，你哪怕是徽州下属任意一个县，你是知县，你也就看你当地的那个账本，懂吗？你说你安徽的那个，你别说你是那个，你哪怕你是那个县，你是知县，你是一把，你这个县你上我隔壁县来，你说我你想看看我的财务数据，疯了。你看我的账本干什么？挑点毛病，你上那个纪检委去先举报我吗？你开国际玩笑，哪个县的账本能看呢？哪个县的账本都有问题啊？然后他一个小平民看六个县的啊，看八个县的，他们电视剧里说八个县，开国际玩笑嘛。我之前跟他讲，书上不是这样啊。书上只要记住他接触到六个县的财务财税了，这就也有问题。历史上这件事儿我给你总结一下，就是啥呀，安徽徽州那几个县，六个县他的那个交那个税确实有问题，一个县顶了五个县的。然后到万历三年的时候，当时朝廷里的户部尚书，就是相当于财政部部长加上那个税务局局长，他是徽州歙县人，就是顶你们其他五个县那个县的人。然后我都已经是户部尚书了，那必须我得替我家乡父老找一找啊，对吧？啊，凭什么我替你们五个县背这个税收啊？然后应该是他受益，你知道吗？底下的人把这个事儿捅起来了，捅到了京城。最后的结果啊，你可以去找，这叫徽州司捐案，安徽司捐案或者叫徽州司捐案，历史上有。结果内阁下的令到当地去执行的时候都没执行得了。京城内阁下的那个处理方案当地都不执行。你这方案一下，马上当地就民变就起来了，把县衙都给占了，能是民吗？你想想。我看了一眼那个介绍，就是马伯庸的那个小说，他的小说是借这个故事讲了一下啥呀，基层各级官吏在处理事情上的细节，就互相推诿扯皮呀，打连连，就这些事情。但整个事情的逻辑可能讲的不是太通。其他县不同意，这个东西是国家定的税收的分配， 不是你同不同意的问题，你不同意我就把你当地那个县令我就给你换了，你要敢闹我就镇压。这个事情反映出来个啥问题，就是徽州当地背后有不一定什么，就是隐藏着的那个力量，你知道吗？他已经不服天朝管了，国家的政令你竟然不执行，你什么精神？你要是小说电视剧按照我这个思路拍可以，但是他拍不了啊，他不要么就不能播出。那净讲一些无关痛痒的东西，那就没意思了。那和现确实就是和现在一样啊，对吧？不利于我的东西我抵抗啊。哎呀，这玩意儿不就分人吗？为啥万历三年那个时候，哎，这个事儿他解决不了？万历三年，万历才十岁，然后你看那历史书，经常打着万历的名号，说哎，这是皇上的意思。皇上那时候刚上小学三年级这个水平，他能有什么意见？他字儿都不认识。嗯，母有鱼丸183，行，谢谢兄弟。哎呀，大晚上的就一个美人接着一个美人啊。千户讲讲石家庄飞机。哼，今天有人问我这个事儿，我原先不关注，你知道吗？啊，然后他问我之后，咱不能播不知道啊。问我千户这是什么意思？哎呀，行了，可凶了，兄弟，行了啊。鱼丸可以了啊，然后就是你像哥现在就属于比较博，给人的印象不是比较博学的吗？我说我看看石家庄到底啥事儿，然后结果上网上一搜，发现不对劲儿，你知道吗？啊，就是石家庄机场净空这个事儿，全是官方媒体在报，然后口径特别的一致，就是空中可能有个气球，啊，空中有个气球。嗯，然后个人来讲，你像不管是世界上还是国内的，有个屁大个事儿，然后有一波专门做新闻的公众号，就包括你像那个就是比较有名，最近比较有名的那新闻节，就是，我即使失禁了，我也要问的那个姐姐，你像他们这些公众号，没有一个讨论这个事儿，事出反常必有妖。他们不说我也不能说，如果说这里头水很深，说你们就别打听了，哎，就不禁要问的那位姐姐，你想想他那个新闻，那种新闻公众号啥呀，国内有什么事情今天我一个不漏我都得说一遍，一天得好几条视频，你像这么大个事儿，他不说，所有的公众号都不说。不是美国的气球，美国的气球不需要上石家庄去打，那不一定啥回事，咱就不要解读了。没有任何信息流出来，都是猜。池子脱口秀节目说的啥？他原版视频我也没看着，但是他在美国做脱口秀的时候，他是以美国人的口味，就是符合美国人的口味那个立场去讲了一些国内处理的一些事件，包括就疫情控制这一方面。疫情控制咱说了，咱已经尽极大的可能了，就是牺牲了多少经济啊。然后他拿这个上外头说去，是以按照人家美国的立场啊，就是你这个东西做的不好，反人类啥啥的。那他这个东西他就要倒霉了。他就你像这种个人的还是脱口秀的，封杀他就是弹指间，就是中国所有的媒体，微博啊、微信呐、啊，就是短视频平台，跟他有关的全下架了，一个月就没活了。你说你回国内了，你还得干脱口秀，哪个公共场合敢接你啊？你不能站大马路上脱口秀去，对吧？你站大马路上脱口秀去， 城管也可以管你呀，对吧？嗯，那就完了，那就完了，不要乱说话。池子应该不打算回来了。哎呀，池子不打算回来了，现在留在美国对吧？啊，23:06了，到点了，最后说两句，然后今天就可以结束了。现在有不少人呢，就是因为屁股不干净，完了就是想润对吧？想润，但是润不出去。木有一般今天来晚了，来晚吧，正常，你们喝酒啥的总有事儿。嗯，国内现在有一些人吧，其实现在想润不出去，因为管得严了，跑不出去。你这个东西，你千万不要觉着就是可惜啊，说那个哎呀，早知道头几年就是10年前后那时候挣够了就跑了。你现在没跑出去的，如果说你性质不是特别恶劣的，比如说我那个可能。偷偷摸摸的可能弄了几百万或者几千万这种级别的影响不大，可能找不到你也就那地了，你知道吗？因为这种人太多了啊，国家只能啥挑那些就是性质特别恶劣的，然后就是钱特别多的，像足协这种的打他啊，能解决当现在的财政问题。嗯，已经跑出去那一笔，已经跑出去那一批，就是零几年一几年跑出去那一批，不要羡慕他。美国一旦出现金融危机或者出现衰退的话，你毕竟你中国人在外国，尤其是2000年前后跑出去那一批，你属于啥呀？你属于近期移民，你融入不到美国社会去。你早期移民呢，你想想美国是有黑历史的啊。你是美国是有黑历史，你要是美国一旦经济不好，他们肯定要首先倒霉。这个东西的话，作为美国的援助的犹太人来讲，打个比方，美国也有资本家呀。然后现在美国贫富差距大，他可以转移矛盾呢。最简单的道理，他说：“哎，你看这一批中国人，他们抢了你的工作，导致你们挣不到钱。第一个，第二个是啥呀？他们手里头有的是钱，哎，他们中国人会做生意。”他们把那个他说但是中国人把资本弄过去了，美国的老百姓很愚昧，你知道吗？他也不知道到底是谁欺负的他，所以说一旦带节奏的话，他们肯定是要倒霉的。抄家啥的很容易。你想想二战期间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后啊，美国就干了一个很不光彩的那个事情啊，就是把日本所有日本裔的人都拉到西部去做了一个，在沙漠里做了一个集中营。那有的日本人已经是二代或者三代以上的移民了啊，就是他实际上不会说日语，完全是美式的生活。那不管，因为他日本和中国人一样，他可能和美国通婚的比较少，就是您在这一看你的那个生活住宅呀、和与那个习惯就是。还是日本人，通通整到一起，变成了一个集中营。这个的话，真是历史上绝无仅有。历史上绝无仅有，这也就是西方人能干出来。你像人家那个德国整犹太人，或者是那个，苏联啥的有战俘营，这正常，人家我属于战争状态呀。你美国人把自己平民扔到集中营里头，你这。你要是真要是像咱这普通老百姓，咱去美国，咱就为打个工。你像我到那嘎去，我也不准备留下啊，就是你美元值钱，我到那嘎我送快递呀、送外卖，一个月挣个3000-4000美金，折合成人民币也20000多嘛，对吧？一个月20000多，毛子也能干出来。不，一会儿我跟你解释一下。你像这种人的话，行，我也没打算留到美国，对吧？我大不了带着钱我就回来了。但那边早期逃出去的，特别是像潘石屹那种，他就要倒霉了啊！你现在已经被咱们通缉了，你回不来，回来你的资产基本上就 哎，人回来人进去，钱回来钱没收，你这他没法回来，他死活他就死也得死到美国。刚才谁说来的？龙城大威，你解释一下你刚才说的那个问题啊。老毛的原先就是你直接就点名就得了，就是斯大林当初干过什么事儿？出于当地的稳定，他把打个比方，他把乌克兰人往东迁，然后或者是占领一个地方的时候，当地是啥呀？单一民族的聚集区，然后而且和那个我主体斯拉夫人还语言，不通怎么办？迁走，打乱，目的是什么？目的是为了出于稳定。朱元璋干过，秦始皇干过，汉武帝也干过，移民嘛，主要是出于稳定的需要。你这个地方打个比方，那个秦始皇打个比方，我占领了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原先是赵国人，赵国人你这些人吧，可能跟我有矛盾，不安全怎么办？那我给你签一个地方，当然肯定是以武力作为背书的，就是你不服不签不行。那历史上这种事太多了，但是人家啥呀？你还是享受公民待遇的，对吧？你是我秦朝的公民，你或者是你是我苏联的公民也行，你只是换了个地方，我还给你安排地方呢，给你盖房子，给你那个地，我还给你农具，对吧？你该种地种地，该生产生产呢。你最近为什么就是你明显发现最近十几二十年地域黑呀、什么拿地域说事的越来越少，因为现在就是你因为大学到处都是，然后南方人往北方跑，是北方人往南方跑，全国人口都交流了之后你就没法黑了，对吧？你看那个张雪峰那典型的东北人，对吧？黑龙江人，然后他迁哪去了？他从北京待着不得劲儿，他跑苏州去了。我在看他那个直播的时候，他直接说我们苏州，带着一口浓重的东北口音，同时他说我们苏州，他已经把自己当成苏州人了，但他口音没改过来，对吧？你要假如我要去苏州住的话，你问你是哪里人，我说阿拉是苏州人，这口音对不对？我怎么听着像上海话呢？苏州苍门呢、他小地方挑的特别的好。张旭峰拿不到，他不可能拿得到北京户口，他不可能拿得到北京户口。北京房价开始回暖了，都是浮云。最近国家在考虑那个房地产清仓的问题，所以说对房地产没什么打压，你别着急，在房地产税没有全面出来之前，千万不要考虑房价到底啊！哎，房价到啥程度，房产税出来再说，让你看看什么叫真正的一泻千里。千户什么时候更新？哎，别问了，问了都是眼泪，我也不确定。这周我争取更新一下，我那稿我重新改了一下。苏州嗲妹妹，房地产分期办到70年？不，我看到一个最过分的，北京提议是分期到95年，广东还有一个说要分期分到100年呢。100年，其实我觉得行啊，我觉得行。房地产分期最烦人的就是啥呀？分30年、20年这种的，还款压力特别大。如果在保证房价不变的情况下，我觉得分期100年，你再跟他研究研究，你说能不能再加长一点？再加长一点，分200年，然后你就以自己一个人的名义，你就贷一笔款。到老了之后不行了，我就不还款，我房子不要了。你房子住不了100年，更住不了200年。一户房子正常住到30年左右的时候，就基本上到头了。 住分500年，那你这过分了，你知道吗？嗯，你分200年，200万一年才还1万，那你就没有任何还款压力了，就你这一个月就像零花钱一样，你知道吗？你对你没有压力了，那就无所谓了。然后你住到30-50年的时候，房子也不行了，你也不行了，哥不还了。然后住目前来的话，中国现行的法律，你的个人债务，实际上是不继承给下一代的，知道吗？就是没有负债子偿这一说，你人挂了就挂了，这个债务他就要不了了，大不了他把那个欠了100多年贷款的房子银行收回去，完美。但银行也不傻，执行不了。子女担保，子女担保那就不借了。子女担保，饥荒这个东西，你像呢，你饥荒这个东西不能传给下一代。啊，那你这么说，啊，你这么说的话，银行已经料到了我的这一招，是不是？啊，那银行也不傻，银行也是，人家整钱的肯定比咱精。现在子女担保。太损了，100年房子都塌了，还款100年啥概念？就是啊，就是你现在还的是1923年的房子，你相信吗？啊，1923年的房子，今年啊，我终于把这个款还完了。1923年，民国11年，军阀混战时期。这跨度很大呀，这比那个让子弹飞里的那还过分呢，啊！银行挣了钱上缴国库吗？银行挣了钱，他要揣到自己兜，那个人他不就进去了吗？那肯定得上缴国库啊。你自己私分了能行吗？你现在国家还在限薪呢，这个知道吧？国家现在新闻报了几个，就是啥国企，是哪个部门的我忘了，是电力的还是哪儿的？限薪，最高薪水一把手1年90万。这个新闻报出来之后，下一步是啥？就是全国所有体制内的企业全部限薪。已经给你打个样了，就是国企的一把手，国家大型国企的一把手才90万，你下头你就想吧，你能开多钱？你局长开多钱？处长开多钱？递减吗？不能递增吧，对吧？那不就像咱之前咱闲唠嗑似的那什么？这就相当于恢复了1960几年教员时期那个状态，你知道吗？限薪。整个体制内开始降薪，把贫富差距压到最低。我一个工人，我一年，假如说，收入高一点的，就是有点啥的岗位好的，可能一年就能挣到那个8-9万块钱。那好，你那个国企的一把手挣到90万，咱的贫富差距是多少？10倍，这个价。就可以理解了，因为你记住啊，1960几年的时候，教员时候，那时候的工资收入，学徒工30，这学徒工不是30，学徒工是十几块钱来的，工人定岗了之后就是30多块钱，然后教员本人多少钱？300多，也是10倍。这个谁的气球来的？啊，纸片人。行了，兄弟，哥要下了。兄弟，哥要下了。恢复这什么东西？哎呀，我那个菠萝喷出来了。恢复洪武旧制，哎呀！再聊10分钟，别聊了，11:20了。哎呀，现在都是好苗头啊，都是好苗头，你知道吗？不要听一些人带节奏，说嘛开历史倒车， 历史啊比现在强啊，你知道吗？该到就应该到一到。明天不上班，我明天上班，我明天是夜班。嗯，大哥，你一趟厕所没上，我现在就是下面的压力很大，你知道吗？他们是知道的，我往常喝啤酒，中间肯定得去一趟厕所。你现在我忍着呢，我没敢去，一去他就说我滴滴答答啥的，没一句好话。那今天就到这儿吧。同志们，你这根管子去逼你这什么玩意儿，谁直播的时候还插个尿管儿，真呢？哎，这帮小子真坏，真坏。真对了啊，真对了。感谢那个榜上这几个兄弟，这几个兄弟都我都有好友了，那我就不用在家。下礼拜我想想，下礼拜等我消息啊，等我消息。